对等、危机管理的人员接种。印度的新型肺炎疫情持续缓和，单日新增70421宗确诊个案，是3月31号以来最少，再多3921名患者死亡。全国多个地区今日起放宽防疫限制，其中首都新德里的所有商店和购物中心可以重新营业。新加坡新增19宗本土病例，当中2宗源头不明。新加坡今日起放宽防疫措施，社交聚会人数上限由2人增加至5人，旅游景点的可接待访客人数亦都增加到原有容量的50%，不少民众到动物园参观。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9,161点，升2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2，日元109.66，瑞士法郎0.899，加元1.216，人民币6.417，英镑对美元1.409，欧元对美元1.212，澳元对美元0.771，新西兰元对美元0.71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7.16美元，卖出1857点，啱啱转咗卖出1858.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咧都系车多嘅。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仍然都是慢车，在新界啦，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啦，由白沙湾码头一段都是车多。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博爱之路方向屯门，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方向工业村，屯门公路丽城花园落斜方向九龙，粉岭公路大头岭方向元朗，尖山隧道大榄出口啦。方向沙田的尖山隧道大围出口方向沙田，揸车的朋友请你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7:08，听朝的日出时间是朝早5:39。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吧。 我们一直都在说父亲节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手下留情的刘伟恒。父亲节最窝心的事就是我一家入面所有的女士都不记得了几时是父亲节，那就够窝心了，是不是？临急临忙再画些东西给我都算窝心的。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有个窝心的父亲节。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九七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是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 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里，自由的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句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呢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歐嘉倫。 時間來到下午的5:10，今日是欧嘉伦戴住口罩同大家主持自由风，自由风。而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8%嘅。咁喺过去嘅周末咧，有个风暴影响香港啦，大家感受到一啲强风，咁仲有咧就系多咗一啲雨水。咁今日咧放晴啦，咁喺端午节嘅公众假期咧，大家有冇去游下龙舟水咧？嗱，跟住如果大家要游水嘅话咧，睇嚟都仲有机会嘅，因为天文台预计咧未来差唔多成个星期啊，气温都系介乎28到32度啦。跟住两日就系会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咁但系天气咧都系属于几热下嘅。好啦，今日咧呢个钟头，我哋同大家倾一倾一件不幸嘅事情啦。喺琴日咧，大家见到新闻、听到新闻都知道啦，就系、是、沙田嘅大涌桥路啦，发生交通意外啦，喺一个十字路口里边咧，一架白色嘅私家车同一个小巴相撞啦，小巴咧被撞之后咧就打咗个白鸽转啦，咁小巴司机咧系不幸系身亡嘅。咁嗱，事件咧当然引起好大关注，其中一样咧就系、是大涌桥路啦，大家都听闻过呢个名都不少次啊，尤其系前嗰排咧有一架载住学童嘅校巴咧，咁就铲咗落去单车路道啦，都引起咗好大嘅关注啦。嗰次就比较好彩，好多人都带住安全带啦，咁啲学童咧都系主要都系受轻伤啫。咁今次嘅不幸事件咧，大家会关注到就系、是、啲大涌桥路本身系咪个设计有问题咧？大家知道大涌桥路咧就系、是。好阔好直嘅，沿住沙田城门河一边咁去啦。咁通常啲车咧，喺啲十字路口，如果见到绿灯就快转黄灯嘅时候咧，分分钟都越开越合快咁样去冲过嗰个十字路口嘅。咁而另外咧就系有关孭仔灯嘅问题啦。嗱，孭仔灯就系、是、大家见到有一啲嘅交通灯咧，正正常常红灯、黄灯、绿灯，隔篱咧就孭住盏孭住一盏灯仔嘅，咁就。个绿灯咧有个箭嘴嘅，嗱今次嘅意外咧，嗱喺而家呢个时代咧，好多交通意外都有好多车 cam 系影住嘅，咁可以话咧就系不同嘅角度嘅车 cam 咧，好快就出现喺网络上面啦。咁大家睇完之后咧，亦都可以见到就系几乎大家都知道见到系发生乜嘢事噶啦。当时嘅情况咧就系咁喺一个大涌桥路同埋沙田围路嘅路口度啦，咁有一排车就喺沙田围路准备咧，就系行出去前面啦，经过呢个十字路口啦。咁当时咧就系红绿灯就系红色嘅，咁有一盏孭仔灯咧，即系叫人转咗嗰啲绿灯咧就亮起啦。咁嗱喺好多嘅车 cam 度都见到嘅就系咧喺沙田围路五条线里边，左边嗰两条线咧啲车就开始转咗啦，因为转咗嘅绿灯亮起啦。咁同一時間咧，就見到中線啦。嗱，中線架車就根據地面嘅指示，就一定要向前行。但係當時咧係紅燈嘅，咁但係咧就見到一架黑色嘅私家車咧，就跟住個綠燈咧就本來個綠燈啊叫大家轉左啦。咁佢就見似乎啦嚇，就喺綠燈亮起嘅同時咧，轉左個綠燈亮起嘅同時咧，佢就直行，就開車就直行。咁黑色嘅车就行过咗个十字路口，但系后面咧就有个白色嘅私家车咧，又跟住开车又直行，咁点知咧就同小巴相撞，咁而小巴嘅司机咧亦都不幸咧系喺事件中系身亡。咁另外咧仲有小巴上面咧有6个乘客啦，咁佢哋都受伤，系清醒嘅。 咁事件呢，即大家都关注到，就係嗰个孭仔灯亦都好耐之前呢，即一向以嚟呢都有不少人诟病嘅，就係、是、呢有唔少人，有啲驾驶人士都会觉得呢嗰啲孭仔灯呢好容易呢可能唔留神嘅时候呢就会睇错咗啦，因为一见到绿灯亮起咁，哦，原来呢是只是叫你向左转或者向右转，就不是叫你直行的。咁直行嗰个灯在红色的。咁有阵时呢就可能未必分得咁清楚啦。以前呢沙田区议会啦同埋运输署呢都注意过呢个问题的。咁喺沙田嘅大涌桥路呢已经喺几个位置里面呢将原本嘅呢啲孭仔灯呢个位置就摆歪咗啲，即係摆返去转弯啲嗰个位。咁就为免呢有啲驾驶人士咧喺个路中间咧都会睇错，原来系以为系叫佢去绿灯咁照行啦。咁呢个系其中一个问题啦。咁亦都有唔少驾驶人士咧，有阵时会投诉就系话呢啲嘅孭仔灯咧，有阵时咧，如果你周围系一啲大型嘅车辆啊，有巴士啊，咁系好容易阻挡视线嘅。咁跟住前面架车行咯，咁好可能咧又有好多人咧个驾驶态度又未必系非常之谨慎啦。前面架行，跟住又踩油行咧，咁就发现原来系红灯嘅。嗱，咁今次事件咧，嗱，警方咧就话，当然啦，我哋睇车 cam 亦都未必睇到事实嘅全部啦。咁警方咧就话会睇下咧，而家调查嘅线索咧就会一路睇住几方面啦。一方面咧就系即系驾驶人士的态度，另一方面就是是不是有人没有戴安全带呢，或者又是不是有人是没有依交通规则去揸车等等。大家听紧的朋友很多沙田的街坊或者驾驶人士走过大涌桥路，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观察呢？对于整条路的设计，灯位的设计，有冇啲特別嘅觀察咧？同埋，我諗好多駕駛人士咧都會見到呢啲孭仔燈啦，係咪有問題咧？會唔會設計上可以有一啲改善嘅地方咧？嗱，大家都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蕭叔叔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咧一個 Oscar Wilde 嘅作品《Lady Windermere's Fan》嘅其中一句句子，蕭叔係非常之中意嘅。講嘢嗰個人咧叫做 Lord Darlington， 佢講嘢呢個場合咧就係咧佢嘗試說服一個有夫之婦去同佢類似出軌咁樣，但佢雖然講嘅嘢就係相對地係一啲唔係好道德嘅東西，但佢講得咧係非常之好，我覺得。佢話咧 ，There are moments when one has to choose， 一個人咧總係會有啲時候咧係需要選擇嘅 ，between living one's own life fully, entirely, completely， 一邊就係完全地去活出你自己想要嘅人生 ，living one's own life fully, entirely, completely。Or, on the other hand, 另外在另一边 or dragging out some false, shallow, degrading existence that the world and its hypocrisy demands. 另一边呢，你可以选择的呢，就是跟从这个世界很虚伪的类似道德标准，而去到活一个非常之肤浅、没有意思的一个人生。听多次。There are moments when one has to choose between living one's own life fully, entirely, completely, or dragging out some false, shallow, degrading existence that the world and its hypocrisy demands. 呢句系写得非常之好，如果听唔切咧，上我哋网站睇一睇。OK， 我打出嚟俾大家睇。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呢个钟头咧，系会倾下喺琴日发生喺沙田大涌桥路嘅交通意外啦，不幸造成一位小巴司机身亡。咁喺大涌桥路，尤其系附近嘅一啲十字路口啦，虽然唔系交通意外黑点，即系话冇被交通冇被运输署列为交通意外黑点啦，但系系不同嘅估计啦。计算呢就是在过去的11-12年里面最少有5个人呢是在大涌桥路上面的交通意外是死亡的。咁其中就是可能开车太快啦，在啲路口条路好直啦，有好多驾驶人士的车速都几快啦。咁另外就是一个有关即咩仔灯嗰个问题啦。大家有咩意见呢？驾驶人士有啲咩发现，有咩观察呢？打电话嚟18723111。电话里面有香港汽车会会长李耀培。李耀培你好。 是大家好。大家 好。你好，不如先讲啦，即係嗰个即係咩仔灯嗰个问题啦。你觉得即係喺设计上有冇啲乜嘢可以再改嘅地方？ 咩仔灯呢，我諗最主要就係话原意呢就将个路呢我哋个汽车流量增加。使到呢即係话如果冇危险性，例如呢係前面嘅要转右，我哋呢边转左，冇相冲嘅车辆呢大家一齐可以行。咁呢就使到呢即係每一分钟或者每一秒钟呢个流量多啲嘅。个原意系好嘅。咁不过当然啦，即係喺大涌桥路呢过往咁多年呢都发生好多意外，有一啲亦都系睇到咩仔灯着咗，咁以为就可能直去，咁原来只係得转左或者转右，咁造成咗呢一啲交通意外嘅啫。 係。咁有好多人都话，咁明明大家你学揸车你知道嗰啲灯点解㗎嘛，你见到你冇理由，你冇理由明明直驶你都当自己系绿灯㗎嘛，点睇呢啲讲法呢？ 我諗大涌桥路系有一啲即係歷史性也好啦，因為呢十年亦都發生咗咁多交通意外咧，咁我諗我哋可以用一啲揸車人嘅心態啦嚇。第一咧就係話整段路係好直嘅，即係全部十字路口好，或者整段大涌橋路好直。咁而家嚟計咧，亦都開放咗咧，大部分咧都係70公里，只係去到月明村嘅一小段嘅路口咧係50公里嘅。咁同埋響近呢十年咧，就整段大涌橋路咧，都唔會有行人過路線啊等等，即係話咧係做咗人車分隔。咁所以如果大家揸車去到呢一度咧，本來就好安心嘅，因為一定唔會有行人過路啦，路又好直啦，又70公里啦，嗰個視線亦都唔會因為有上車落車睇唔到啦，或者轉彎。咁所以咧，好多時咧，我哋反為咧，揸车遇到啲咁即係话咁好嘅路啦吓，好多时就掉以轻心咗。特别有机会我哋职业车司机呢就係我哋叫做不专注驾驶咗呢，咁导致呢有机会就话虽然有机会係绿灯我可以照过喎，但係有机会有人会不遵守交通规则或者係睇错咗。咁导致呢一般所有嘅意外咧，都係喺十字路口咧，這個大型嘅意外都喺十字路口度咧發生咯。 我諗即係駕駛態度當然緊要啦。咁喺成個道路嘅設計之前咧，運輸署其實都研究過做咗噶啦，譬如啲咩仔燈咧就擺側啲嚇，等人唔會睇錯咁啦。咁你覺得仲有啲咩可以做？ 我諗最主要我正話講咗揸車人嗰個心態呢，就係話路好直好闊，有4线5线行車，亦都唔會有行人走出嚟，咁有機會呢就係導致呢就係即係不專注嘅。但係我哋點樣先至可以使到揸車人更加要專注呢？咁我覺得呢就係近呢十年咁多宗交通意外呢，大多涉及人為嘅因素好多。咩仔燈呢，即係話有機會就係啲司機呢着咗燈，佢本來應該轉咗，但係佢唔熟路啦，又或者呢不專注啦，咁佢以為直去㗎。咁所以呢我哋應該要加多啲呢一啲路牌俾一啲驾驶人士去到大涌桥路呢，我哋第一我哋要留意前面有交通灯。我哋前面呢 可能呢是要选定行车线，例如正是转左的你就不要直去了。咁另外呢，在路面上高呢，我哋亦都要专注呢有啲慢驶，驶到呢係略，即係话呢驶到提醒啲驾驶人呢特别要留神。虽然呢当然佢而家仲係大部分係70公里，但係我觉得呢整段大中桥路呢十年间而发生咁多嘅交通意外呢，其实运输处再要同区议会大家傾呢，係咪嗰段路其实应该收返緊係50公里为好啲呢？因为一般揸车人呢觉得70公里呢是一啲叫快速公路，佢架车呢可以唔係话超速喎，係可以快一啲嘅，但係往往呢整段大中桥路呢唔够差唔多唔够两分钟又到咗佢灯位嘅，咁其实佢未必用得尽我哋叫70公里，咁但係起码呢就俾到驾驶人呢一个呢我哋叫掉以轻心咗，咁呢一方面呢係咪可以首先作出呢个改善呢？咁样 即係喺即係限速方面可以諗下啦。咁另外就係、其实运输署呢都做咗喺某啲路口做咗呢啲嘢㗎啦，包括就係、即係用啲双白线分隔不同嘅行车线啦，加咗交通标志啦，路口加栏杆就免得啲行人喺度乱过马路等等啦。咁甚至係嗰、那个交通灯嗰个位置，即係嗰啲咩仔灯嘅位置呢，你觉得系咪有啲讲法就不如整啲高架嘅交通灯啦，喺个头顶度睇就唔会睇错啦，系咪咁就得啦？ 我觉得呢就呢十年间虽然运输处都有一啲改善，但係改善咗仍然发生交通意外。咁我唔敢讲话过往一啲改善係错误嘅，但係仍然呢俾我哋驾驶人呢我哋叫做呢一般呢都係不专注咗啦，同埋掉以轻心咗嘅。咁我哋系咪更加要加强呢方面呢？所以我正话讲咗呢，除咗喺路面有慢驶呀，多啲路牌呢就係、是、要留心前面有交通灯呀、甚至呢係要危险呀、等等嘅话呢，我提出过呢就係话响呢啲咁嘅十字路口，差唔多呢每个十字路口呢有四行线五行线喎。咁换个说话讲呢，其实响中间嘅一啲车辆呢，不能停低咗也好，或者行緊車也好呢，其實佢哋睇左邊或者中間嘅路燈，其實有機會呢係俾其他車遮住嘅。高身啲嘅 van 仔呀、巴士呀、貨車呀，如果喺你側邊呢，基本上係遮住晒你就係兩旁嘅一啲我哋叫做路燈呀。咁而要望前面嘅話呢，亦都係會跨咗個十字路口好遠嘅地方。咁所以我提出呢，好多一啲特別交通繁忙嘅城市呢，特別係去到呢個路口比較車道多嘅，咁好似大涌橋路呢，有嗰啲甚至係六行線嘅。咁換句話講，呢啲嘅時間呢，我哋會整一啲叫高架嘅交通燈呢，使到呢係每一條線行車嘅時間，佢自己都好清楚嗰條線究竟係綠燈，原来是左手边的条线行得、或者是右边的绿灯箭嘴着了、是右边行得，但是中间那几条线是红灯，那换句话说呢，他一看就很清楚，或者跟这些高身的车呢，他仍然可以在后面可以看到他自己的线道，咦，隔离在动，其实当然隔离是因为是咩仔灯，他是只是自己转了而已，那呢使到驾车人士更加能够留神之外呢，就专注到呢其实佢嘅线道究竟可以行定可以停啦。 究竟即係呢啲嘅高架交通灯呢，喺外国都成日都会见到啦，但香港就絕少有嘅。有冇啲乜嘢技术问题香港比较少做呢样嘢？ 我諗香港而家係只係一啲即係大型嘅天桥啦。喺上面呢亦都有啲龙门架，有啲指示啦、或者喺啲隧道嘅顶部呢，佢会有交通灯啦，呢啲係比较上係而家现成，即係话近呢十年呢係见到嘅。咁而喺一啲大型嘅，譬如好似呢、這个大涌桥道已经有一段好长嘅时间啦，咁只係去到尾段小沥源嗰度呢，有一两支係高架灯，但係呢佢只係单方面嘅啫，即係响个路口中间嘅一个航线就睇到佢嗰支灯係灯，即係绿灯或者红灯，有一两支喺度，咁但係都唔够嘅。咁我觉得呢，即係话 既然在大涌桥路这十年间其实发生了这么多的大型的事故，如果我们没有计错呢，其实这十年呢 ,2014 到现在呢超过了250几单这个交通意外啦、死亡啊同埋受伤的人数呢都好多。甚至呢就是说在私家车可能呢在这十年间呢有百几架、125架涉及了，但是原来职业车司机呢包括巴士呢同埋小巴呢都过半喎、咁我说话讲呢段路呢就未必一定係话新手佢行错咗，而係一啲就算职业车司机呢好多时都有机会係不专注或者不专心呢形成呢个交通意外。咁我觉得点可以去 alert， 即係话呢提醒到啲驾驶人员可以专注一啲呢，除了我正话讲的路牌啦，或者在行车线上高呢、我们有多些的慢驶啊，只能够左转啊等等呢，其实高架灯呢都是一个给到驾驶人呢一个专注的灯号呢，比较他没那么容易出错咯。 好，唔该晒李耀培，唔该晒。 OK。 李耀培是香港汽车会会长，咁刚才讲到运输署其实一早都有好多嘅改善设施，仲有系加装咗一啲嘅冲灯嘅红绿灯摄影机啦，咁但系够唔够呢？打电话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门发生谋杀及自杀案，一名66岁男子怀疑杀害妻子之后堕楼身亡。案发在屯门市广场四座一个高层单位，警方说两名死者是夫妇，丈夫无业，妻子是公务员，结婚大约40年，两人关系正常，没有家暴记录。警方初步调查相信涉案男子以130厘米长的菜刀袭击正是入睡的60岁妻子，他仰卧床上，喉咙和口唇都有伤痕。警方又说单位没有搜掠痕迹，没有迹象显示有外人入屋，屋内并没有遗书，相信男事主襲擊妻子之後自殺，警方正是循感情、財務和精神狀況調查犯案動機。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屬於輸入個案，患者是40歲從印尼抵港女子，驗出 L452R 變種病毒株。另外本港有少於5宗初步陽性個案。新增的患者前晚乘搭 CX2780 航班从印尼抵港，不是机组人员或者外佣，他昨天凌晨出现病征，由机场送院治疗。12至15岁青少年经预约之后，今日起可以接种伏必泰疫苗。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朝早到一间较多青少年预约的接种中心了解，大部分是由家长陪同前来，16至29岁的青年人亦都不少。聂德权说，一名修读法律的同学一直希望接种，母亲已经接种2针，但是仍然担心疫苗有副作用会影响成长，因此犹豫。同學叫母親不要誤信網上謠言，最終成功說服媽媽給自己接種。另一名市民就說服15歲的女兒打針，說一家人已經接種2針，只是差女兒一個，認為接種是最好的保護，放心讓女兒外出。聶德權說，暑假將至，不少青少年會趁著假期外出，上暑期班和同朋友遊玩等，唯有接种疫苗，即使社区活动增加，亦都可以减低感染风险。缅甸法院今日正式开始审理昂山素姬涉及的首批刑事案件，指控包括去年竞选期间涉嫌违反防疫规定，以及无牌持有对讲机。代表律师预计审讯将会持续到下个月底，强调昂山素姬否认有不当行为。有人权组织呼吁当局立即撤控和放人， 認為指控是虛假，帶有政治動機。最大城市仰光今日繼續有反對軍政府的示威。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切萊特表示，暴力正在加劇，譴責軍方不斷使用重型武器，未有顯示願意履行東盟領導人會議達成的共識，包括停止暴力並且同示威者對話。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同埋有幾陣驟雨，聽朝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天氣炎熱，氣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隨後幾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有一兩陣驟雨。依家氣温30度，相對濕度8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队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啦，车龙而家排队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都是车多，在新界啦，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都是慢车，而家龙尾咧就去到大网仔路，近住木棉山路，西沙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泥涌咧一段都是挤塞。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博爱之路方向屯门，环保大道工业村方向半岛方向工业村，咁就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屯门公路丽城花园落斜方向九龙，粉岭公路大头岭方向元朗，尖山隧道大围出口方向沙田。最后道路安全会提醒你，部分长者可能会突然走出马路，司机记得时刻留意，避免意外发生啦。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当年阿爸带我哋去沙滩，遇到行雷闪电都几惊噶。而家到我哋带啲仔女去玩。 虽然社会进步咗，但雷暴嘅威胁，好似雷击、狂风、冰雹就一直存在。喺户外活动要注意安全，留意天文台嘅雷暴警告同有关信息，包括受影响范围。 听电台、睇电视，上天文台网页或流动应用程式《我的天文台》睇睇都得噶。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呢、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齐听节目嘅系黄淑仪。 好人难做，做好人又唔一定一世平安。咁点解仲要说好话、做好事、存好心？今集以哲学嘅角度与一直还在坚持的好人共勉。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嘅节目系 《哲学关我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 个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倾紧嘅话题系，琴日大涌桥路沙田大涌桥路嘅车祸啦。嗱，刚才汽车会会长李耀培话咧，佢都建议咧，就系大涌桥路嗰、那个车速啊，系咪要由70公里而家减翻低啲咧？咁另外就谂起咧，有阵时咧夜晚咧，尤其搭小巴经过嗰条路咧，都仍然系有啲车咧，有啲小巴咧系都开得几快嘅。啊，见到个绿灯咧就再踩油再冲快啲啦，咁啊希望唔会变红灯咁啦。咁有阵时谂咧就系如果个十字路口有一架车唔生性咁样冲咗出嚟啦，都会撞得几犀利嘅。咁啊，不幸咧喺琴日大涌桥路就发生咗呢次车祸啦。咁有位小巴司机系不幸系去世嘅。咁大家对于成条路嘅交通设计、路灯嘅设计等等嘅问题，有啲咩意见啊？打电话嚟18723111，电话里边林先生你好啊。林生， 你好啊，我真系我系早间的士司机嚟。 你好，你好。 我认为唔适宜有咩仔灯嘅，点解以前咧？即系十年廿年前咧，那个远即系弥敦道金福街又成撞到成零零白烂噶。 嗯， 嗰度咧，我大约七年前咧，我有夜金行咧，就俾人撞到打圈，又咁问佢喺 真係迷到有轉啦。咁啊打從年度有轉河畔花園又俾人撞到飛起。我大約2019年6、7月到呢，我話第三家，即係好在呢朝頭早8、9點鐘到，好早排第三，我知道危險，收慢啲，哇！前面兩架俾人撞咗，又即係 係同咩仔燈有咩關係咧？你轉彎嘅時候俾人撞， 唔係啊！好多人啊，即係粗心大意嘅，睇錯燈知唔知啊？ 係，都係睇錯燈嘅問題。 最要最緊要睇錯燈啊！佢唔係佢唔經常佢唔想，但係佢睇咗燈啊！特別夜間好危險嘅，知唔知啊？即係你后生，你应该知道金粟街岭道嗰度普兴嗰个灯位成日撞车，又系因为有咩仔灯啫，改咗好咗好多。 咁嗱，如果冇嗱，如果冇咩仔灯咧，咁譬如啲红灯等好耐噶咯，成日都唔可以，即系明明嗰度冇车，你都唔可以转左噶喎。 嗱，欧生你讲嘅等耐啲，生命比等耐啲更加重要嘛。你明白吗？ 吓， 你情愿等耐啲，正定死人啦。 嗯， 而家嗰度唔系一单啦，我朋友都7、8年前俾人撞到。喺打圈啊！呢度呢位好危险噶，我啊2019年啊大约10月到，我排第三，前面两架俾人撞咗， 明白？ 又转头换花园嘛，好在我精啫，唔系我啊第三家撞埋。 好多谢林生啊，林生啊，职业司机就话唔好要咩仔灯啦，危险，因为真系好多人睇错灯啊。嗱，谂起咧就系、是、其实外国咧就好多地方咧。就冇咩仔灯呢回事，但係呢就俾你容许你呢就算红灯你都可以转左嘅。咁但係即係外国还外国啦，外国即係嗰个習慣呢就係因为人少啊，咁佢哋淨係睇车，咁嗰条线冇车嚟啦，咁你照转左呢就唔需要有灯叫你转或者唔转嘅，几时都转得嘅冇车。咁但係睇嚟呢香港就因为人多车多啦，咁样就会可能更加混乱，就要整盏灯啦。但係整盏灯出嚟呢又会造成另一种混乱啦。好啦，大家点睇，打电话嚟1872311。电话里边梁先生啊，梁生， 系，请讲， 系梁生， 系，我见咧大涌桥路嗰度咧个咩仔灯咧就经常发生意外，即系有个提议，嗰个地下嗰个转水咧，即系转右或者转左嗰啲咩仔灯咧，即系地下嗰个转水咧延长多2、3个咯，即系睇下地下或者。即系上面有大车遮住咧，就嗰啲睇唔到嘅，睇地下好似睇到咁啊。 咁都睇唔到盏灯嘅喎，有阵时候你明知嗰条线系向前行，我以为前面架车开紧，又跟住开。 地下转水好似睇到啊嘛，然后多2、3个啊嘛，咁你通常都系地下1、2个，我哋揸车嘅。有时都唔知道可唔可以转左或者转右，或者直去。 明白。 即系咁啫。 好， 即系延长多2、3个嗰啲转右或者转左嗰啲转嘴咯，有个转右转左有咩仔灯嗰啲。 好多谢梁生嘅意见啦，就觉得喺即系嗰啲标示咧，即系咁多条线，边条直行，边条转左转右，就可以再多几个长啲，咁等大家咧一早就知道，就唔会太混乱啦。不过似乎咧就解决唔到你睇错灯嗰个问题啦。好啦，电话里边咧有沙田区议会交通及运输委员会主席容明洲，你好，容明洲。 喂，你好，你好。 系啊，点睇咧？嗱，即系呢条路可以重点改法咧？ 其实咧就运输署2019年咧就针对呢个所谓嘅咩仔灯咧，就做咗一啲改善措施嘅。咁其实啱啱嗰个改善措施啱啱做完冇几耐嘅啫。咁即係都不幸啦，即係嗰个嘅改善措施亦都不如呢个运输署所諗嘅地方呢，就係做呢、這个能够令到驾驶者能够清楚容易啲去睇到嗰个交通灯嗰个信号导致琴日嗰个嘅意外嘅。 咁见到其实你见到嘅系大涌桥路同琴日嗰个意外嗰个咩仔灯有冇改过㗎？ 改个位。 吓。 改个位。佢原本呢就其实一个正常嘅路口呢就会有3组嘅车体嘅交通灯嘅。分别呢就系个停即系、就是、停车线嘅左边右边。咁因为我哋就系右踩车啦。咁所以呢都会喺过咗路口之后嘅右边呢，右前方都会有一眼灯嘅。而上址个路口呢其实原本呢个设计呢都系得3个位置有嘅啫。 咁後尾咧，佢哋因應咧就話佢哋覺得孭仔燈嗰個信號咧唔係咁容易睇得清晰。咁喺遠前方嘅右邊咧，佢哋同一時間咧就會有孭仔燈同埋直行嘅方向其他方轉向方向嘅燈。咁所以咧就喺19年咧，佢哋建議咧將右前方嗰一個位置嘅燈號咧拆翻兩組出嚟。咁就將個孭仔燈咧擺翻近右前方嘅左手邊咧，就係貨左邊轉向嘅車輛去睇嘅。 即 係 移歪咗噶啦，叫做 移歪咗噶啦，已經。 咁但係睇嚟係咪都未夠咁咧？你點睇咧？ 嗱，其實咧就應該咁講嘅。咁喺個路口裏邊咧，除咗個燈號移歪咗之後咧，佢亦都畫咗條雙白線。 嗯。 咁但係咧就。昨日我哋透過一啲車 cam 睇翻嗰個片嘅時候咧，就發現咧，其實咧就係第一架嘅黑色車咧，就係睇到隔離行車線，即係左三線嘅左二線嘅車向左行，咁佢就以為嗰個燈號係俾佢都可以向前行嘅，咁佢向前行啦，咁跟住白色車事發嘅私家車咧，就可能都係跟咗前面架車去行，咁佢咪行咯。 嗯， 咁就其实正常一个驾驶者系应该要睇灯号做人，就唔系睇前面架车行唔行去做人噶嘛，因为前面架车可能睇错灯行错咗噶嘛。嗯， 但系可能又周围啲车遮住喎，你知嗰度又都有啲好高嘅车噶啦，而家有个小巴咁，已经可能遮住咗个位喎。 其实咧嗰个位置咧就因为前嘅右方其实有眼灯嘅， 嗯， 咁 都睇到， 应该睇到，不过可能。如果是真在那個孭仔燈的地方加多個安全島，在左邊再加多一組燈俾佢睇咧，可能會解決咗個問題嘅。 嗯， 因為而家我舉個例啊，大涌橋路石門交匯處對落嗰條安心街，啱啱就係做咗個改善工程。咁就因為佢嗰個位地方咧夠位，就可以做個島咧，咁就令到咧嗰個孭仔燈咧係可以咧。在那个转左的专用行车线和直去的行车线中间呢是多了一道灯呢，就容易一点给司机呢是更加清晰看的。 是。 是啦。 那么要有位才得喎。 有位其实我哋睇过呢就唔係话真係冇位嘅，不过可能牵涉嘅土木工程会大啲，因为呢前面有条隧道嘅，可能呢佢喺个行人隧道嘅顶呢要即係掟咗佢啦，然之後咧就將條行人路縮入咗去，咁咪佢咪有車路可以俾佢做咯。 嗯，咁你覺得譬如話整啲 係 整啲高架交通燈係咪可能簡單啲，定係都比較難嘅？ 因為而家牽涉有兩個轉向啊。 嗯。 咁高架交通燈咧，其實係俾一啲咧可能係高，即係可能係落斜嘅方向啦，或者係一啲經常比較擠塞同埋長嘅。道路睇到，咁而家嘅情況，琴日睇到片咧，根本你整個高架交通燈都未必可能針對到對症下藥，因為衝燈唔依交通局方向行駛嘅車就係喺個停線之前嘅第一架同埋第二架嘛。 係。 咁其實你高架咗交通燈，其實佢都會睇到個燈號㗎。佢 要睇錯，即係可能睇錯都要睇，都會睇錯啦，係嘛？ 係啊，睇錯都會睇錯，但係你問我，我覺得燈號上邊。再做多一組，有個安全島喺個中間裏面，再做多組燈，其實係呢個方法應該可取嘅，亦都係即係駕駛者亦都係喺其他唔同路口都會望到相近嘅設計咧，就唔會有一個睇，咦？我點解我左邊有眼冇咗眼燈，或者我右邊冇架眼燈咧？咁樣咁係比較容易清晰，可以俾佢哋睇到嗰個路口究竟個燈號嗰個情況。 車速限制方面咧？ 車速限制呢其實大涌橋路呢係一路以嚟都係70公里。 嗯、 不過喺做19年做嗰個改善工程嘅時候呢曾經係下調到50公里嘅。咁車速限制會唔會令到冇交通意外呢係唔會嘅。但係只會令到呢當交通意外相撞嘅時候因為大家嘅車速嘅低咗嘅时候咧，个伤亡嘅情况系会减低嘅啫， 即系都好啊，系咪咧？ 你問我呢，其實要考慮嗰個車流問題啦。咁同埋實際上呢，大欖橋路幾個路口啦，譬如翠榕橋、沙燕橋、獅子橋呢，甚至乎沙角街呢幾個路口嘅十字或者 T 字路口呢，其實都係講緊幾百米。即係幾百米已經有限燈，幾百米已經有限燈嘅話呢，咁其實你問我究竟 set 咗做70公里行唔行到70公里都係一個疑問。 其實即係已經嗰啲路口呢都會有不少嗰啲測車速嗰啲快相機㗎啦，係咪加裝咗㗎嘛。 大涌橋路呢有一啲嘅路口係有嘅，但係有唔係個個路口各个方向都有。我举个例，琴日意外嗰个路口大涌桥路沙燕桥交界呢，就係、是、大涌桥路往马鞍山方向同埋大涌桥路往沙田方向呢係有呢、這个冲红灯相机嘅。但係呢沙燕桥两边嘅方向係冇嘅。即係话如果琴日就因为嗰个位呢冇冲红灯机呢，如果昨天沒有意外呢而那個黑色車司機不自首的話呢，根本如果沒有人舉報沒有人拍到是拍不到他上的，因為那個根本就沒有相機。 今天最新的消息就是之前即黑色車的司機都去了警局，而白色車的司機就暫時即保釋緊。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大家都記得，就係冇幾耐之前又係大涌橋路啦，嗰架載住學童嘅校巴又鏟咗去單車路嗰度啦。你見到其實即係呢兩單案係呢兩單嘅意外咧，都好似好近發生，有冇一啲咩相似之處同條路有咩關係咧？ 條路嘅相似之嗱，條路兩件個案就我覺得有啲唔同嘅。 係 第一個大涌橋路翠榕橋嗰個意外，即係校巴嗰個意外咧，就係因為嗰個校巴司機咧，就根據互聯網嘅片咧，就係原本佢將原本轉右嘅線，佢行咗去直行。咁佢要一個急速扭踩，咁啊急速扭踩咧導致失控衝咗落單車徑。嗰個情況咧就係、是。其實嗰個位置咧，喺個十字路口嗰個位置咧係有防撞欄，但係過咗個十字路口之後冇防撞欄，所以架車咧就冇頂住佢咧，而繼而衝咗落個單車徑度。咁好彩當日冇人踩單車，如果唔係就大劑啦。係啦，咁呢個就呢個情況嘅。咁另外琴日嗰單就有啲唔同嘅，琴日嗰單就係、是原本嘅理解咧，就係小巴司機應該就行啱交通燈嘅，咁嗰、那個呢、這個嘅的呢、這個私家車司機咧，可能係唔啱燈號之下行咗去嘅，咁所以就導致呢單交通意外咯。咁但係其實一個不爭嘅事實咧，就係、是、大涌橋路其實都係一個比較繁忙嘅路段嚟嘅。咁其實有部分嘅車輛呢，譬如馬鞍山啊，或者西貢十四鄉一帶嘅車輛，如果要去大埔公路啊、城隧啊或者青沙公路呢，其實都要取道大涌橋路嘅。咁所以沙田嚟講呢，其實籌劃緊嘅 T4 幹線呢，就其實係可以將大涌橋路部分嘅車輛呢就分流咗上去呢，就令到個路口冇咁繁忙咧，可能個交通意外嘅宗數有機會減少。 好啊，唔該曬你，容永洲，唔該曬。 好，唔該，好。 沙田區議會交通及運輸委員會主席啊，咁另外交通意外發生咧，總係仲有好多好多其他原因啦。咁另外仲有一個。可能大家都会留意到嘅就系个一个问题咧，就系个小巴司机有冇扣安全带咧？因为佢系被发现嘅时候咧，据报道咧，佢就唔喺即系因为啷嚟啷去啦，佢本身就唔喺自己个位度嘅，就被夹喺架车同埋路面之间。咁结果就系当场证实死亡啦。咁有啲记者就见到啦，个安全带咧系原封不动嘅，系冇扣住啦，亦都系喺原来嘅位置，又冇损坏嘅。咁所以另一个问题就系有冇扣安全带啦。好啦，大家有咩意见打电话嚟1872311。 眼红、 暴躁、 口沫遮拦、 粗口烂舌， 煮饭嘅人好怕见到佢， 但系食饭嘅人就好想撞到佢。 佢就系 I'm Gordon Ramsay。 电视节目一齐闯天下之 Gordon Ramsay 风味之旅， 系疯狂嗰个疯啊！ 地狱厨神 Gordon Ramsay 勇闯老挝、摩洛哥、阿拉斯加等地，亲自上山下海，搜集地道食材， 一边闹神闹鬼， 一边煮出九大鬼。 今晚九点半， 港台电视31。 阿恒，你攞住本字典做乜啊？ 阿勤，我攞住本字典就梗系练功啦。 练咩功啊？ 我要练成一本叫做《人肉体育字典》。 人肉体育字典唔系咁练噶。 咁点练呢？ 你问佢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刘伟恒、梁礼勤、何亨，仲有我徐家乐， 手下留情。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把握时间听下听众嘅电话。电话里面有梁先生，梁生， 喂， 请讲。系梁生， 系啊，你好， 你好， 系啊，我系职业车司机嚟嘅， 系， 又系住喺沙田嘅， 嗯， 咁其实我觉得咧，嗰个位置咧，其实佢已经系有晒嗰个相机位啦，即系冲红灯嗰啲位啦， 嗯， 其实我谂大部分都唔系好关嗰个驾驶者小唔小心問題，可能係佢哋根本就係睇錯燈。 係 啊，其實沙田呢個位都唔係唯一呢個有問題嘅地方嚟嘅，好多港九好多地方咧都有呢啲問題嘅。 咁點咧？點算咧？可以點改咧？覺得？ 我覺得就好耐政府或者運輸署都冇考慮到呢一點咯。好似好簡單啦，喺呢個叉岩道近柯士甸道嗰度咧，都唔知道撞到幾多次噶啦。 哦 是啊，我哋有几次我哋揸车经过都见到，哇嗰度因为个车速都好高㗎嘛。个伤亡都几严重添㗎。咁而家今时今日嗰度都系仲可以有个咩仔灯系转右嘅。喺叉岩喺柯士甸道，如果冇车呢可以转右去叉岩道。 嗯嗯。 啊，其实都唔系淨系沙田呢个位置有问题㗎啦。 即系你索性觉得就系唔好有咩仔灯呢样嘢啦，费事人睇错啦。 咩仔灯同埋我觉得喺个源头或者教车师傅嘅时候，教嗰啲司机留意多啲呢方面嘅嘢咯，可能系。 明白，好多谢梁先生嘅电话，跟住仲有黄先生，黄生你好，黄生 你好啊， 系请讲。 嗱，我听过新闻讲咧，嗰个女司机系可能系 P 牌嚟噶嘛，啱过咗啊嘛，系咪先？如果考车牌嚟讲咧，要考到车牌，麻烦你哋咧就跟个师傅补翻钟，行匀嗰个新界啲路点行先，你又要记个路点行。又要睇下个灯又唔熟，地下啲线又唔清楚。你去个地方，你啲路唔熟，肯定谂啦，系咪先？啱又惊，肯定有问题啦。咁你考完个牌咧，你唔识揸车嘅话俾你知，你都系要行翻啲路熟咗先，补翻钟先啦。咁揸个安全啲咯，路面安全，你都安全啲嘅，啱唔啱先啊？ 系 咁简单嘅啫。啊， 明白。 我知佢就系嗰个熟搭路嘅情况出咗问题，同埋灯位唔。同埋路线都唔系好清楚嘅。 即系我睇啲片段咧，有几次系因为前面架车开咗啦，咁可能又真系跟住又踩油又去咯。 讲行你唔可以行嘅，你喺灯位同埋地下啲线噶嘛。 嗯。 系好简单，我譬如你由呢、這个屯门去呢个西环点行咧、你西环行唔到嘅。 嗯。 边条线至边条线？你重新补个钟，考完，好似我考牌啫嘛。我补成个月，从跟师傅行完讲个新教先揸车嘅。 嗯。 咁你咪安全啲咯，系咪对自己同对路面人我都公平啲？你一因你自己唔识路撞死人哋，依家啱唔啱先啊？ 好，明白，好明白，唔该晒，多谢黄先生嘅意见啊。咁跟住仲有吴先生啊，吴生你好， 系我系姓吴嘅， 你好。 我咧就听到你哋讲好多话要改灯，改灯，改灯。我你哋点改都好，我唯一嘅提议就快啲，我哋叫香港政府攞一笔钱出嚟改我哋所有香港嘅嗰啲交通灯，全部有倒数灯。 嗯， 我每次见喺深圳揸车嘅时候，或者国内揸车嘅时候咧，见到咧嗰啲倒数灯一着咗之后咧，或做紧十秒咧，我绝对唔会系冲灯。 嗯， 咁你都知道咧，冲灯同埋快速系嗰个人系最大嘅。 即系你觉得香港就系冇呢啲倒数灯咧，咁大家就谂住冲啊冲啊咁啦，系嘛？ 冇错啦，系啦，即系最佢啊， 你有倒数灯都照冲噶噃？ 唔系啊，你知唔知我哋边度有倒数灯啊？ 吓、啊。好啊，以前搭地铁咧，你记唔记得有啲地铁站咧会话俾你听仲有几多分钟噶嘛？咁嗰阵时咧就成日见到有人哇走得几快，就系、是、因为见到仲有一分钟开车啊嘛， 系咪揸车啊？ 吓，唔系揸车，讲紧搭地铁吓。 系、搭地铁，我唔系同你讲搭地铁，我哋讲紧大涌道啦。 吓、 ，OK， 大涌桥明白啊？ 明白，我明白，多谢、多谢你嘅意见。 你主持咩嘢？你而家主持紧地铁啦？ 多谢吴先生嘅意见啦。我讲紧就系你有时间俾人睇咧，大家见住个时间，仲可能走得快啲。我谂你搭地铁嘅时候会见过啦，揸车可能都会系咁咧。好，电话里边有冯先生，冯生你好。 你好。我觉得咧，香港嘅交通灯都几完善，几好啊，但系永远都系个司机问题。尤其是依啲私家车，我见好多啊。由左段我搭巴士，左段右段左切右切、根本上就佢啲态度咧，就佢要搏命去嘅、我曾经两好似两个月前见好今朝早嗰架黄色车啦，可能都仲系咁呢声系咁飞，我话你睇你几时撞车啊？果然就系佢啊，琴日已经中咗招啊！嗰架黄色车我好认得佢。 系、即系你讲紧另外一架即系名贵跑车嗰单啦，系嘛？ 系啦，所以全港嗰啲司机永远都系，我觉得系啲态度。我曾经揸过成七八年车，系冇识个事嘅。 明白。好，唔该晒你，冯先生。咁无论点好啦，我谂今次事件大家见到嘅就系、尤其系。驾驶的司机真的要打醒十二分精神，看清楚红绿灯，就不要说之前那车开了你又跟着去。还有就是现在最新的消息就是、涉事那黑色车的女司机、开车先就没有撞到人，那架都个司机就已经自己去了警署了。 秘书长就说，中国镇压香港的民主运动和压迫维吾尔人，要强化政策应对。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二至三，健康风险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七，强度属于高。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较早前受到紧急维修影响嘅亚街路街同埋天光道交界封路就已经重开啦。咁就系亚街路街啦，近住天光道嘅封路就已经解封。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啦，少少车龙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都系车多嘅。咁喺新界啦，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都系有车龙嘅。而家龙尾就去到大网仔路，近住木棉山路。西沙路去马鞍山方向咧，泥涌呢一段都仲系有少少车多。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减平方向元朗，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方向工业村，屯门公路丽城花园落斜方向九龙，粉岭公路大头岭方向元朗，尖山隧道大围出口沙田。好了，我们听朝早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特别选民登记将于7月5日截止，合资格成为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的个人，或者是合资格登记为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投票人的个人和团体，无论他们有没有登记过，以及在立法会功能界别符合新登记资格或原有资格受影响但符合其他登记资格的现有选民，必须在7月5日或之前提交登记申请，查询请上选民登记网站。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精明一点疫苗专线，欢迎听众致电健康热线，有医生即场解答有关接种新冠疫苗的疑问。 星期二将会讲解精神病患者、服用精神科药物的人什么情况之下适合接种疫苗。 健康热线187231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金文峰。 好啦，新闻翻嚟，我哋继续自由风，自由风。今日我哋评论员系金文峰啊。 是，大家好， 你好啊！公众假期见到你啊， 系啊，端午节快乐先啦，仲系 端午节快乐。而家即系端午节都要祝人快乐。 而家见得最多就端午安康咯，见得最多啲人 send 出嚟啲嘢系啦，发出嚟啲。 我记得即系仲几年前都唔会话端午节要人叫人快乐噶， 因为都系纪念屈原啊嘛。 好啦，嗱，我哋喺跟住嚟嘅大半个钟啦，我哋都睇。睇翻就係有關都係國安法之下嘅一啲新情況啦。今年就係中國共產黨建黨100週年啦，咁就將會有好多好多嘅盛大慶祝活動啦。咁100週年咧建黨日咧就係7月1號啦。咁離開而家都仲有兩三個禮拜啦，都見到不同嘅活動都開始出現啦。咁其中咧上個星期六咧，咁喺香港中聯辦駐港國安公署、外交部駐港公署同埋解放軍駐港部隊咧，就聯合舉辦咗個論壇啦。嗱，當中咧，中聯辦主任樂慧玲嘅一番話咧，都引起咗唔少嘅大家嘅關注啦。咁佢就話，中國共產黨係憲法規定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嘅領導者。咁佢就話咧，就係叫囂結束一黨專政嗰啲人咧，就係毀壞一國兩制制度的根基。他說叫囂結束一黨專政和否定黨對一國兩制事業領導的人，就是毀壞一國兩制的制度根基。就是說是不是意味著支聯會的一路的綱領，他喊的口號都有結束一黨專政這六個字的了，是那是不是代表以後不說得呢？大家都怎樣看呢？ 其實大家看到就係嗰個針對性都好強噶啦，即係阿樂主任，即係基本上都已經講到啲嘢都好明噶啦，即係邊一啲嘢係紅線，即係你講親呢啲，基本上咧就可能未來喺香港咧都未必真係咁容許，即係唔係未必咁容許啦，即係好明顯已經講到明係唔容許。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就係即係其實之後我哋都睇到即係支聯會都有啲人都會出嚟講翻，即係會重新檢視翻究竟自己會唔會即係成個組織個路向啦。咁但係我自己睇翻，即係樂主任喺呢個咁重要嘅場合啦，即係自己我當日都有去到嗰個論壇啦。咁嗰日即係大家都明白，即係係講緊即係中國共產黨同埋呢一個一國兩制嘅關係嘅一個論壇。咁喺一個咁重要嘅論壇，即係以佢嘅身份去講出嘅呢樣嘢咧，我相信已經係肯定係代表中央嘅意思啦。 你當時咧現場咧感覺到即係嗰個關係係如何咧？ 因为其实我哋如果睇翻之前一路以嚟咧，即系就算系中联办等等嘅即系驻港机构好啦，即系佢好少用中国共产党用一个党去行先嘅，可能都系讲紧中央政府，即系政府同埋香港同埋即系中央政府同埋地区政府啦，即系香港政府啦，同埋呢一个可能一国两制等等嘅关系。而今次开宗明义啦，即系特别系因为当然啦，就系建党一百周年啦，即系用中国共产党嘅呢个名號行先，大家都明白啦，即係喺中華人民共和國裏邊，即係黨係永遠都係行先嘅，更加先於政府等等。咁所以呢一樣嘢咧，好明顯係喺我覺得喺今年開始咧，即係會重新喺成個香港官司裏邊咧，突出翻黨嘅呢個地位咯。我覺得呢個係一個開始嚟。 但係嗰、那個譬如話，即係支聯會有呢個口號，咁可以有咩方法去，或者用咩法律去取締佢咧？譬如咁，即系讲紧国安法，都系讲紧维护国家嘅安全啦。咁冇话直接维护党嘅安全噶。咁系咪而家系将两样嘢系名正言顺咁样去混合嚟讲嘅咧？ 嗱，当然你话如果本地嗰度嗰个法律嗰度点样处理，其实仲要容后再睇嘅。即系而家佢，我谂佢而家只系作出一个表态，同埋强调翻个立场，即系呢一样嘢可能系未来喺香港唔應該再講啦，甚至係因為佢其實喺成個演講裏邊咧，不斷就強調緊，即係一國兩制呢樣嘢咧，係中國共產黨去開創、發展同埋捍衞嘅。咁呢樣嘢佢喺嗰個演辭又強調咗幾次。咁所以咧喺呢個情況之下，如果所以啱啱就會講到啦，點解如果有人講緊或者叫囂緊結束一黨專政嘅人，就係、是。 針對緊中國共產黨嘅執政地位，其實就係、亦都係進一步咧，就係、是、叫做啊。反對緊一國兩制，即係佢個邏輯思維就係咁樣啦。因為一國兩制係源於中國共產黨嘅，所以你反對緊中國共產黨嘅執政咧，你其實都係反對緊一國兩制。咁所以咧，即係呢樣嘢就係佢成篇演講，我自己睇到嗰個邏輯嗰個關係咯。咁所以嚟緊，即係你問我究竟喺香港本地法例裏邊有冇啲乜嘢嘢，或者會點樣去處理呢個問題咧？我都答唔到。咁但係好明顯，佢一個表態呢個立場咧係好清晰嘅，係都係。 其實即係香港咧一路，即係我諗十幾二十年嚟咧都。討論緊，譬如即係國同黨之間嘅分野，或者係咪其實黨國係一樣，或者黨國不分咧？咁譬如講到愛國嘅時候咧，我仲記得即係十幾二十年講咧，都好強調咧，喺即係中央政府嘅官員都話，即係愛國唔一定要愛黨嚇，咁你尊重就得㗎啦。咁其實而家你見到係咪？一個很大的開始，成個趨勢不同了。 其實就算你話整個中國嚟講，即係唔好淨係講香港啊，即係黨國之間嘅關係，其實無論是就算係鄧小平的年代，去到江澤民、胡錦濤，甚至去到而家習近平，其實黨國之間嘅關係都是有曾經有分開過，有時候結合過，即係有不同的階段嘅。咁如果你問，其實再早啲去到八十年代，鄧小平都講過，即係話啊，鄧小平講過就係話香港人可以鬧共產黨嘅，只要冇實際嘅行動咧就可以㗎啦。咁其實如果喺早期佢啲。那些演講詞都有提過這件事。在今時今日呢，其實你見到最近期呢都是不斷強調緊要尊重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執政地位。其實就很明顯了，即是你就算怎麼說都好，如果你是說到要愛國呢，基本上是要說到你一定要尊重他的執政地位，不能夠推翻他的執政地位。 結束一黨專政，是不是要推翻他的執政地位呢？都有得拗的。不如大家 有意見打電話來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属于输入个案，患者是40岁从印尼抵港女子，验出 L452R 变种病毒株。另外，本港有少于5宗初步阳性个案。新增的患者前晚乘搭 CX2780 航班从印尼抵港，不是机组人员或者外佣，他昨天凌晨出现病征，由机场送院治疗。一名17岁少女早前感染 N501Y 变种病毒，源头至今未明。政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聯同衛生防護中心，先後到患者住的天水圍天盛苑、盛裕閣，曾經去補習的屯門德榮工業大廈，以及旺角通菜街一間寵物店視察。袁國勇相信病毒較大機會由人傳人，建議當局為個案的密切接觸者驗血清，確定源頭。袁國勇說，病毒亦都有機會經動物或者冷藏食品包裝傳給人，好像少女到過寵物店購買的龍貓，或者生活環境附近的大鼠。當局已經在寵物店取走50多個環境樣本化驗，又會抽驗天水圍一帶出售的冷凍食品樣本。袁國勇說，自出現社區變種病毒個案至今，暫時未有進一步傳播是好彩，或者是追蹤夠緊密，亦都有機會未發現隱形傳播鏈。湾仔伊利沙伯体育馆的疫苗接种中心将会提早在今个月底之后暂停运作。承办中心的医护诚信同行主席林哲源向本台证实，疫苗接种率一直偏低，有时一日只有200至300人到场打针，承办组织面对很大的财政压力，因此决定提早停运，暂时亦都未有重新开放的时间表。他說，一直努力向市民解答有關接種疫苗的疑問，並且呼籲市民接種疫苗，但是接種率始終沒有起色，仍然偏低，對此感到可惜。 他又说不清楚7月起预约接种疫苗的人数，具体安排交由政府处理。沙田昨天的致命车祸之中，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的33岁女私家车司机已经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中旬向警方报到。一架小巴和一架私家车昨天在大涌桥路和沙田围路十字路口相撞，小巴翻侧，私家车车头严重损毁，57岁小巴司机死亡，另外有7人受伤送院，包括私家车司机，他事后被捕。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一个社会实施严刑峻法，同佢嘅环境、经济、教育同埋法制等等有几大关系。若然社会环境良好，法律系咪应该更加宽松？治乱世，用重典，系咪适用于今时今日嘅社会呢？马鼎盛、马恩赐同嘉宾刘兰昌一齐讲严刑峻法和酷吏。 今晚10:2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金文峰。 读新闻翻嚟，我哋继续自由风，自由风继续系金文峰喺度啊。咁另外咧就系有关于刚才讲到即系有关结束一党专政呢六个字啦。咁啊，骆慧玲就即系话叫嚣呢六个字嘅人咧，就代表住咧就系即系对即系对于系毁坏咗一国两制制度嘅根基啦。咁嗱，喺過去的幾日仲有一件事大家都即係都係政治上的問題，大家都要關心的，就是人大常委就通過了中國第一部反外國制裁法。咁嗱，金文峰你點睇呢？其實即係反外國制裁或者一些即係被外國制裁之後的報復措施，不嬲都有噶啦。有了呢部法律，其實個分別在哪度？ 我想其实就应该是很强调和很明确的，特别我大家都明白的，就是针对五眼，就是现在我四眼，就是说如果你再做任何的制裁措施，我们自己本身都有一个法律会去一个反制裁。但大家留意这个是反制裁，就是简单来说，他不会主动去做任何事情，但是假设譬如你美国、英国，特别你现在见到 G7 开紧会，都有可能会有后续，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后续的制裁，中國就一定會反制，咁呢個係一個我覺得係，即係我唔知係咪叫即係內中國，即係呢幾年都無論係戰狼外交又好啊，或者叫兩劍嘅精神都好，即係我諗係一個好明確嘅信息，去話俾世界知就係話，如果你哋再做嘢去制裁我哋咧，我哋必定會反擊。呢樣嘢就係我哋已經立咗法去做噶啦。 咁其實之前都有反擊噶啦，都有反制裁噶啦，即係立咗法其實。個意思是以後有法可依啦，咁嘅意思。 一來是有法可依啦，二來是一個很明確的信息咯。即係當然以前都會，即係一路以嚟都有嘅，即係由即係2018年開始嗰個叫貿易戰又好，一路延伸落嚟，都係即係可能外國或者美國或者英國做一樣嘢，或者澳洲做一樣嘢噶嘛，中國咧就會反擊。咁但係咧究竟會唔會反擊咧？其實冇人知嘅。但係而家個有咗呢一個叫做反外國嘅制裁法咧，就會明確話俾你聽，我哋必定會反擊。我諗呢個係一個。話俾一來係話俾世界知啦，二來喺內部裏邊都要話俾自己即係內部聽，就係我哋係會明確 去向世界其他國家，如果你哋真係俾人制裁，我哋係一定會保護翻你，會反制裁翻外國嘅。 嗱、嗯，咁喺即係具體嗰個法律條文裏邊咧，就其中就講到就係話，即係除咗話一啲反制措施係不簽發一啲簽證俾一啲被制裁嘅個人啊，不准入境啊、驅逐出境之外咧，仲可以會即係禁止或者限制咧中國境內嘅組織個人咧。是跟他有交易啦，咁有啲講法就係話，咦，咁其實都幾辣嘅喎，因為變咗咧，譬如有好多喺內地嘅一啲公司或者個人，如果佢同一啲被制裁嘅組織或者個人有生意來往嘅話，其實就要二揀一嘅咯，咁係咪代表對於外資嚟講又要特別要注意呢？ 我諗呢個其實亦都係俾壓力一啲外資啦。其實我哋都明白，即係如果要針對翻一啲外國嘅政府，其實其中一個方法就係話，我就針對你外資。咁你外資咧係啦，有壓力啦。咁喺某程度上，你就要去調翻轉頭，去遊說自己本身國家嘅政府，你唔好再咁多制裁去向中國嗰度做啦。如果唔係，我哋做唔到生意。因為大家都明白，即係譬如美國嘅選舉等等，其實係。每次選舉都花好多錢嘅，都好多人要去捐錢俾佢哋。咁其實呢一方面就調翻轉啦。你佢而家咧呢一個反制裁法咧，就係話我而家係要呢班原本會捐錢嗰班人，就要去遊說翻自己本身，即係自己國家嗰個政黨又好，政治人物又好，你唔好再做咁多嘢，否則我喺中國賺唔到錢，我嚟緊我就唔會捐咁多錢俾你噶啦。即係呢個亦都係一個。即係方法去嘗試，睇下有冇機會去令到影響翻，即係其他國家嘅政黨政權。 好，喺電話裏邊咧，就係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譚耀宗你好啊， 係譚耀宗你好， 係啦，你都啱啱開完會落翻嚟啦，係嘛？係 啊， 係啊。咁有關呢個反外國制裁法咧，其實嗰個醖釀嘅過程咧，你所知道其實嗰個過程係咪都幾快下嘅？ 都有幾個月時間。 幾個月時間。 最初嘅時候咧，我哋就發現咧，就係喺。今年兩會咧，三月嘅時候咧，三月中嘅時候咧，就人大常委會嘅工作報告嗰度咧，就都提及呢一點，即係準備要做呢方面嘅立法工作。咁我哋第一次審議個初稿嘅時候咧，就係喺上一次常委會嘅會議，即係四月底嗰次會議。咁呢次係第二次審議，經過通過啦，咁就咁當然呢個都係有啲急迫性嘅。即係你睇到過去呢段日子裏面，實際上以美國為首嘅西方國家，佢哋都接二連三對中國咧就有啲制裁，對個人啊、對組織啊都有啲制裁。咁所以中國係有需要訂立呢個反外國制裁法。 有咗呢條法律， 大家講噶啦，即係都係啦，有咗呢條法律咪清清楚楚咯，講咗出嚟咯，係嘛嗱？你制裁我，我亦都可以反制裁你，就咁咯。 嗱，咁有啲講法就係話，因為當中嘅條款咧，亦都係禁止一啲個人或者組織咧，同一啲被制裁嘅單位係有任何嘅交易啊、合作啊，咁就會唔會話影響到好多喺中國嘅外資佢哋要選擇咧？佢哋可能真係要二揀一咁樣嘅情況出現咧？ 其实呢啲嘅制裁好或者反制裁好咧，大家互相都受影响嘅，互相都有损失嘅。因为你一定系通过一啲行为去阻止到对方咁你变咗冇咗正常嗰个嘅交往啊、合作啊、做生意啊，咁一定会受到影响嘅。咁啊，经济上会带嚟损失啦。咁所以你就考虑清楚啦。你边个主动去做呢嘢嘅时候，你就考虑埋个后果啦。 系咁，而家嗰个反外国制裁法咧，其实就冇乜特别提到港澳地区。咁其实会唔会喺稍后喺香港啊或者澳门都要本地立法咧？会唔会有呢个可能性 咧？嗱，而家呢个法例咧就系全国性法例，即系全国都要用嘅。咁全国性法例如果系想引申嚟香港咧，按照基本法规定咧，要摆喺附件三。咁啊，過往都試過噶啦，譬如國旗法啦、國歌啊，就算最近嗰個完善選舉制度啊，嗰啲等等都係即係公佈之後就有進行個本地嗰個立法啦，咁就咁而家咧就未處理呢個問題，即係喺而家通過咗呢個法例先，究竟會唔會擺入去基本法？所提及嘅附件三里边咧，系未处理嘅，会唔会咧？而家未清楚吓，咁我谂都仲有时间啦，可以研究啦。因为就算啊，唔摆到附件三， 進行本地立法呢，有啲嘢呢如果牽涉到外交上嘅嘢呢，其實中央係有權去做的。 嗯，即咁你觉得需唔需要呢、如果咁睇嘅话，即其实外交都可以中央直接做㗎啦，係咪？ 係。咁我自己觉得呢就可以再小心去衡量一下研究一下先或者再听一下意见先所以就而家有时间，我哋有时间可以就去处理到呢个问题嘅。 即考虑点喺边度呢，即摆唔摆喺基本法附件三嘅优劣之处系点样睇呢？ 如果要摆到附件三呢，就进入本地立法啦。咁本地立法都需要啲时间啦。咁可能亦都会有唔同嘅意见啦都有好多嘅讨论啦咁样。咁但係当唔做呢一步或未做呢一步嘅时候呢，其实我哋而家都可以有办法处理嘅。咁如果话都有办法处理啦，都会有效果啦，咁咪暂时唔做住囉。但亦都唔等于话一定唔做而家就未有咁样嘅决定。 是，咁我哋转一转话题啦，讲返即係中联办主任骆惠宁提到啦，佢就话即係叫嚣结束一党专政嘅，就係毁坏一国两制嘅制度根基啦。咁大家都会将佢联系埋去支联会啦，代表系咪即係政府应该喺好快会对支联会有一啲嘅行动呢？你自己点睇呢？ 我就未有咁嘅即係睇法，就我觉得因为呢句口号呢过去呢几年都咁久有人提出嚟就认为即係咪有问题呢，係咪呢句说话呢、這个口号咁我自己亦都多次俾记者追问过我一直认为呢个口号系有问题嘅咁虽然话我哋而家国家呢唔係叫一党专政，我哋叫做多党合作由共产党领导底下多党合作。但係始终呢呢、這个口号呢背后係含藏住一种即係话想去推翻即係咁嘅含义喺度嘅。咁即係如果係咁嘅意思嘅话呢，咁呢个梗係有抵触啦，係咪？咁因为中国共产党呢就係领导国家㗎嘛。而且呢而家喺按照宪法嗰个表述呢系一个核心嚟嘅，即系同党同埋国家嗰个关系非常密切嘅。咁所以即系如果你话去想推翻中国共产党嘅话呢，咁呢个恐怕就系会同呢、這个即系而家嗰个维护国家安全主权发展利益嗰度咧有抵触啦。 我谂嗱，即系我谂支联会佢哋一路嗰个讲法啦，有啲人嘅讲法啦，就话即系喺中华人民共和国嘅宪法里边都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啊嘛。咁其实佢哋话结束一党专政，咁其实同呢一句说话都冇冲突噶，即系结束一党专政唔一定要推翻个党或者国家噶，可唔可以咁理解咧？你点睇咧？ 嗱。原先就係、是、即係當佢哋唔識啦，中國都唔係咁嘅體制。咁但係咧，其實喺呢幾年有好多嘢又都説明㗎。喂，好似嗌呢啲口號嘅人背後有其目的呢啲目的咧，就可能就會牽涉到即係一個話天推翻顛覆咁嘅含義喺度啦。咁呢個咧就變咗就有個抵觸啦。咁所以。你见啦，骆主任讲到咧，即系讲呢啲叫嚣呢啲口号嘅人咧，佢就会否定一国两制啦，就会将香港咧就变成一个外国嘅棋子啦，压制中国工具渗透外地投资投保咁即系佢从嗌呢啲口号嘅人，而结合到佢背后嗰啲嘅言行嚟讲咧，佢哋系有个。有个说明喺度。 但你刚才讲嗰啲嗌嗰啲口号去引申到背后有可能嗰啲行为咧，你觉得系具体嚟讲系边啲行为系会有问题？ 我咧就当然冇掌握咁具体资料啦，系咪？咁就佢哋讲得呢啲说话嘅时候，咁佢哋梗系有过一啲嘅分析调查系认为咧系哇背后嗰啲人系别有用心所以点解最后个点话呢个就系破坏香港繁荣稳定 嘅大敵咧就咁嘅意思啦，即係佢做嗰啲嘢出嚟咧係對香港不利嘅啊。 你講係邊啲行為係不利咧？即係做啲乜嘢嘢係不利啊？ 啊，嗰啲不利嘅嘢咪即係啊，都否定一國兩制咯啊，即係呢個即係因為一國兩制咧同中國共產黨係開創一國兩制，另外咧就亦都係推進一國兩制。咁但係啊，講呢啲説話嘅人。就是是否定这个。 因为他们就想听你说啦，你都是觉得他在那里讲着或者是嗌啲口号出来，即实际行为是什么都好像有没有啲具体啲可以指到出来。 如果呢他真的有具体的情况的话呢，那可能就会绳之于法的了。会作出检控啊。那如果但是他是即是有呢啲咁嘅情況，但係未話去到要咩嘅時候呢，我覺得佢係提出個警告囉。 警告 即係話係啦，即係話喂，你咁樣做法呢唔掂啊，你呢、這個做呢啲咁嘅行為嚟講呢，就係、是、會破壞咗呢個一國兩制啦，會影響到維護憲法基本法嗰、那個特區政府憲制秩序啦，咁樣即係咁樣。 系，我想问一问，系因为其实今次啱啱过去嗰次嗰个论坛咧，其实就好凸显咗中国共产党嘅，即系我哋见到之前其实可能喺香港咧都系讲紧中央政府咁样样。咁其实今次咧，譬如就讲中国共产党对即系一国两制嗰个开创啊等等捍卫啊等等嘅问题。咁其实预计嚟未来香港管治咧，其实会唔会？再強調翻中國共產黨咧，即係大家啱啱啊，譚 Sir 都講到啦，即係黨同國家，但係中國嚟講咧，就係密不可分嘅。咁未來個趨勢會唔會係咁樣樣咧？ 嗱，因為今年咧就係、是即係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啊嘛。咁喺此時此刻咧，即係對中國共產黨有多啲認識、理解啊，將佢提升到咧，喂嗱，同國家係有個緊密嘅關係嘅啊。咁呢個我覺得係啱嘅，合理。过往咧，我哋有时咧就都避谈嘅，即系话对中国共产党避谈都系党嘅国家就算啦。咁、但系而家个现实上咧，中国之所有即系所以今天有咁大嘅发展同埋成就咧，就系、是、因为有中国共产党嘅领导。咁所以喺呢点嚟讲系分割唔到嘅。咁、而且你讲到一国两制咧，就更自然就系、是、中国共产党咩？你见每年咧。我哋好多即系国家未来嘅政策嘅制定咧，都喺党中央，即系中国共产党嘅中央委员会去嚟制定明确。 咁嗱，以后即系嗱，有关爱国嘅问题咧，你自己会觉得咁？如果话要爱国者治港，咁爱国嘅人系咪都要爱党咧？呢个问题就似乎而家都要摆上台倾啦，系咪咧？ 嗱，不管点样都好咧，即系你如果你係參與治港嘅隊伍，個要求梗係要高啲啦，係咪？咁你都要明白到咧，國家同黨嘅關係咯，即係呢啲大家要清楚要明白咯。 即係你覺得治港嘅隊伍係你嘅意思係要求高啲，喺愛國之上，再係對於黨嘅即係愛黨嘅要求高啲定點？ 呢、這個唔需要去有咩區分啊，或者迴避啊，或者將佢分割啊，唔需要嘅嚇。即係我認為，即係明白到今天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即係中國共產黨帶領底下不斷去發展，去取得一個又一個嘅成就，呢個係事實嚟㗎啦。 譚耀宗啊，咁你剛才講到羅慧玲講嘅説話係作為一種警告啦，對支聯會嘅警告啦，你認為咁支聯會喺呢個警告之下應該做啲乜嘢？ 佢做啲乜嘢咧？我就唔會話俾佢聽啊，要佢哋要做啲咩？不過總之點樣都好咧，因為有咗國家安全法啦，咁你啲駐港辦事處嘅主要負責人又講咗佢對現時有啲問題有啲組織有啲口號佢嘅睇法咁呢個我覺得都應該值得注意啦，值得考慮啦。 好，唔该晒你，谭耀宗， 唔该晒你。 谭耀宗系全国人大常委啊，咁面对呢个警告，咁支联会点睇咧？电话里边有支联会嘅秘书蔡耀昌嘅，蔡耀昌你好， 蔡耀昌你好， 系大家好。 系你刚才都听到谭耀宗讲嘅说话啦，咁佢话即系骆慧玲嘅讲法系一种警告啦，支联会会做啲乜嘢咧？ 我想这段时间我们都看到有不同的警告又好，恐吓又好，或者各种的打压呢，对支联会都看来越来越多。我在这个这样的环境，我们一路以来的都是以一个步步为营小心应对的方法。针对我想而家骆慧玲近日的讲法，我哋真係好需要呢，係要详细特别係支联会嘅常委会呢，係需要详细去讨论，係评估再去作出我哋嘅回应。所以我觉得现阶段即係我哋係唔会公开係去评论或者係回应骆慧玲嘅言论嘅。我諗呢度係有待支联会，我哋係真係需要常委会去大家坐低去倾一倾，即係作出評估，去睇下點樣去應對。 即係話支聯會嘅綱領會唔會調整？你哋係會傾嘅係嘛？ 作為一個組織，我哋一貫以嚟，我哋嘅基本嘅原則信念，包括我哋嘅綱領，我哋都係公開嘅。過往咁多年嚟，三十幾年啦，支聯會都係一個合法組織。我哋嘅喺香港做嘅事情，大家都係清楚能夠睇到啦，香港市民。咁我諗我哋無論如何，就係話面對任何當前當然都嚴峻嘅政治環境，我哋緊係需要每一步都會再去睇去評估，睇一睇我哋應該係點樣去處理回應或者唔回應嚇。咁我諗呢個都係作為一個組織，我哋係需要負責任係去做呢個工作。 系咯，我见到有报章报道，你哋副主席周幸彤就话，即系支联会嘅纲领系不会因此调整嘅。咁系咪你哋当中有啲沟通，有啲睇法系唔同，定系点啊？ 我谂当然我哋都要不时评估嘅情况。骆慧玲嘅讲法系喺两日前先至出嚟啦。咁我估大家之前都冇任何嘅先兆，所以我谂有任何新嘅讲法，我谂我哋那个做法都是需要是大家找个时间，可能是有需要的时候是坐低去谈。支联会我想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一个追求民主的组织，我们本身行事也都是有一个民主的程序决策。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一直以来支联会都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团体来的。 想问一下，其实刚刚都问了几次，就是说你個檢討會唔會包括埋個綱領？因為大家都明白，即係綱領就已經代表咗一個組織嗰個嘅核心價值啦。如果連個綱領都要有可能會改嘅話，會唔會呢個組織可能已經失去咗初時成立嘅原意咧？ 我諗我係每一件事都真係要大家去傾下係點樣樣。喺我哋未有任何嘅討論結論，或者要做乜嘢嘅會唔會修改？嗰陣時候，當然我哋就係原有嘅一啲嘅信念綱領係繼續有效同埋存在啦。 咁剛才咧，譚耀宗提到咧，就係話即係結束一黨專政呢個綱領咧，本身係帶有一個想推翻即係共產黨管治嘅意思啦。你自己點睇呢六個字嘅意思？ 我哋過去咧，支聯會咧就呢個綱領我哋嗰個資料顯示咧，應該都係喺九零年到嘅時間咧，係開始確立嘅。咁過往我都有印象，我哋有唔同嘅時間，包括我諗當年我哋創會主席司徒懷都係曾經有解釋過。現階段我就冇進一步嘅補充嘅，因為我諗事實上我哋而家係亦都面對好嚴峻嘅政治嘅情況，或者係一個压力是怎样去应对呢？真的不是我一个人去讲。其实大家都要知道，我想支联会我们 是一个群体协作的组织，我们是要大家坐低因应最新的情况，大家包括我想怎样去作出一个叫做支联会整体的回应，我们是需要是大家去讨论的。 譬如刘少佳呢，就是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他就即系诠释呢个即系骆慧玲嘅说法，就系认为咧，即系其实结束一党专政嘅口号唔单止系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嘅领导地位，甚至有意图推翻中共领导啊！咁你自己睇 是不是有这个含义的？ 我都说我们过往我们都有讲，或者我都即系照我的记忆咧，过去啊，我哋创会主席司徒华都讲过，就我哋支联会成立，我哋当然系因应八九民运同埋六四嘅镇压，我哋系要争取平反八九民运，系即系就六四嘅事件，希望寻求公义。呢个系支联会，我谂咁多年嚟，我哋好重要，由成立到而家每年推动嘅主要嘅工作，同我哋核心嘅价值同埋信念。支联会亦都。在大概1990至91年度咧，我哋有五大纲领。咁过往司徒华即系主席都有表示，五大纲领喺支联会嚟讲，其实嗰、那个理解系一个进程嘅一个过程嚟嘅。即系其实我谂我哋首要系特别系平反八九民运呢个工作系，亦都系支联会最主要的工作。我哋对中国嘅发展有我哋嘅愿景啊，当然我哋都希望中国。是走向更加民主，咁我谂呢个系我哋概括过往都有提及，有唔同嘅人或者喺唔同嘅时间系去对支联会嘅纲领表示呢样表示嗰样，我相信佢哋都有佢哋嘅政治嘅目的考虑，甚至我见到有时候有一啲建制派人士今日嘅讲法同几年前又有啲唔同，嗱，我觉得喺现阶段我哋真系。面对呢个环境咧，系我就唔会再进一步嘅阐释同补充。我哋真系好需要要认真去评估而家嘅情况，再去作出我哋嘅回应嘅。 你哋几时开会啊？有冇日子啊？ 专员会我哋其实每个月都有常委会嘅，咁就我哋其实每一次都系一定会真正去认真去评估啦。咁我哋就当然会嚟紧，亦都会有会议啊。咁当然详情我谂有待确定咗，再同大家。 唔该晒蔡耀昌支联会秘书，唔该晒。 制造对抗，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同坚决反对。发言人话，加方指责完全系一派胡言。中方已经多次就康明海、麦克尔案展明立场，因此两人因涉及。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犯罪被中国司法机关依法逮捕并且起诉，根本不存在所谓任意拘押，反指加方甘心充当美方打压中国的帮凶，在中国公民孟晚舟未违反任何加拿大法律的情况之下，将其拘押已经超过两年半，才是不折不扣的任意拘押和胁迫外交，加方应该反省自身错误，尽早作出释放孟晚舟的决定。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一直都在说父亲节的故事。 我是开心日报的林超荣，同雅女相处最开心的事，不是雅女氹你。是啲女取笑你，一起睇电视嘅时候，忽然之间佢哋话：耶耶，爸爸爸爸爸爸呢部戏爸爸写嘅。啊嗱，你睇唔怪之得啦，佢自己都唔敢睇，即刻转台啊！啊，虽然喺度取笑紧你，但系大家都笑得好开心。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有个窝心嘅父亲节。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金文峰。 好，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今日我哋嘅评论员系金文峰，我哋头先同分别同支联会嘅秘书蔡耀昌倾过啦，仲有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都倾过啦。咁都记得嘅，有关结束一党专政呢六个字咧，即系早前咧都有都其实成日讨论噶啦。咁我记得嘅就系，譬如话。中聯辦的前主任啦，阿黃志文啦，以前都被問到呢樣嘢嘅，咁佢就曾經講過咧，就係、是、中國憲法就冇任何一條提及中國奉行一黨專政嘅，所以你嗌要結束一黨專政嘅話咧，即係呢啲提問咧都係一啲偽命題嚟嘅咁啦，咁所以即之前嘅講法咧，就算有一啲嘅人大嘅代表啦，佢都係咁嘅講法，即係覺得。即呢樣嘢你都唔係喺度鬧緊共產黨，因為根本就冇呢樣嘢啊嘛。咁點睇咧？你又金文峰？ 其實嗱，當然啦，即係喺中國嘅憲法裏面，甚至係中國共產黨嘅理解裏面咧，其實的確唔係一黨專政嘅，佢哋自己嘅做法。咁而家個講法，即係譬如你睇到咧，阿樂偉玲嘅講法，其實都係。他其實在一個講話裏面，他沒有承認中國共產黨是一黨專政，不過他說有一班人叫囂要結束一黨專政，那班人呢就是會影響了一國兩制的基礎。所以其實如果你看回現在所有的事情、中國共產黨當然他們是不會承認自己一黨專政，他們講的是一個多黨合作，即最多是一黨執政、然後多黨參政，就是那個八個民主黨派、至於你說去到現在，即其實剛剛、譚耀宗其實都講得很清楚、就是、現在的政治情況就是這樣，即如果你結束一黨專政，其實你就是希望去推翻中國共產黨的。其實我們剛剛都嘗試問蔡耀昌、其實你支聯會本身這一讲呢句口号嘅意思，你系咪都系想推翻共产党嘅执政咧？咁当然，啱啱佢亦都冇正面去回应呢一样嘢啦，系咯。 嗱，咁支联会嘅副主席何俊仁咧，就曾经喺接受记者访问时解释呢六个字嘅、就系结束一党专政啦嘅意思。嗱，根据何俊仁佢自己嘅诠释啦，就系话即系指中共领导的管治方式咧，就系多党合作制。咁、呢个宪法都系咁写嘅。咁、但系咧就出现一个专政嘅趋势。咁支联会嘅目标就系建议共产党透过选举赢取政权。由贏家嚟執政，咁呢個就係何俊仁嘅曾經解釋過啦，呢句説話啦嚇。 咁、但係如果咁樣樣講法就變咗，因為本來嗰個憲法就寫明一定係中國共產黨係領導噶嘛。咁、如果你透過選舉，透過選舉咧，咁究竟會唔會邊個係政黨贏咗？其實我哋唔知啦。即係當然理論上我哋知道中國共產黨而家係全世界最大嘅政黨啦，最多嘅黨員啦。咁佢有好多支持者啦。咁但係透過選舉就變咗咧，喺一個制度上邊咧就唔一定係中國共產黨執政。咁所以如果佢建議呢一個制度，可能又未必合乎中國嘅憲法喎。 咁建議一個制度係咪建議都唔得啦？ 咁所以要睇下 呢個就係個問題啦，即係譬如其實有好多人都唔同憲法裏面好多嘢㗎，即係我諗大家都睇到，就算習近平都唔同意㗎、否則佢就唔需要改啦，係咪？ 當然，咁呢個係可以改嘅，憲法都係可以改。 所以對憲法有意見唔同意，咁其實係咪就唔可以提出咧？咁好啦，大家又點睇咧？打電話嚟1872311，電話裏邊有黃先生，黃生你好， 你好， 你好，黃生， 黃生， 你好。所以我哋中國到今時今日都係一個唔文明嘅管治方法啦，唔係一個文明。一个不文明的管治制度啦，只是听你们讲我们国家他的所谓一瞬间又说自己多党合作，一瞬间又说要共产党你讲一句骂一骂他呢，又说推翻他，你由立国安法下来香港至到现在在这里又说讲那个一党反对一党专政呢，又加多下去又说这样又会推翻你你个国家，你國安法立今時今日講啲嘢又係唔清晰，搞到我哋香港而家有啲咧就文革上腦嗰啲積極分子咧走出嚟，我哋講一句可能鬧一鬧啊特首，鬧一鬧某個官，佢又話你違反國安法，一陣間你行一行出街多兩個人離遠嘅，佢又可以話你違反國安法，即搞到 嗰、那個都係限聚令啫，那個暫時限聚令嚇， 你講限聚令嘅，即係限聚令就話跟住你就違反國安法噶嘛？你睇到香港嗰班文革積極分子、上腦分子，你睇到噶。而家你我想講俾你聽，你中國國家領導人，你要唔好搞文革式喺香港，你搞到變相文革嘅喺香港。你而家立個國安法，你要立咗啦，冇辦法啦嚇。咁你係咪一國兩制？有目共睹啦，俾人哋点睇，俾人点国际点睇，用 明白 讲个口号系冇问题噶，一国两制，你成日话 尤其是阿骆伟年成日话，冇人比佢更珍惜香港一国两制，更尊重一国两制。咁各自睇法啦，系咪先？咁既然你系咁样啦，你就唔好再讲咁多嘢落去。一人间唔中意你嘅嘢，你又加落去，又话咁样又唔得。好似谭耀宗咁，我哋而家国力强大啦，有钱啦，我哋就要样样都要变啦。加强或者好似加强人民嘅管控啫，你唔系 明白？ 唔系加强一个开明嘅明治管治。 好多谢黄生嘅意见啦，我哋把握时间听郑先生嘅电话。郑生。 郑先生，我觉得咧，支联会咧，即系咁多年啦，咁样回归咗，咁每年都举办活动，系呢两年因为因为个疫情啦，所以举办唔到啊。咁其实即系你可以咁多年都嗌呢口号咧，亦都冇受到干预嘅时候咧，咁其实咧，只不过系话中央仲可以容忍你哋啫。而家你因为越嚟越即系好似社会事件越嚟越搞到大家好似想即系照反嗰个执政党嘅时候，你对呢个国家或者对香港会有一个安定嘅作用咩？系完全冇噶嘛？咁你话如果而家共产党唔执政，你呢个国家会有几乱？大家都唔可以即系估到个后果有几严重，所以大家都系安于即系话生活啊或者咩？你系要搞到即系好似好乱啊，或者你唔知系咪真系受到 郑生，你觉得支联会系啊？支联会过去佢哋搞一啲活动，会唔会有啲好乱嘅情况啊？ 咁你好似你今年嚟噶，如果你唔系话成日喺网上度即系好似周仁龙咁样，后尾都即系话拘捕咗，即系话叫暂时。如果唔系你即系俾人一种煽动或者呼吁啲人出去，咁你又点解又要整到咁多人咧又被拘捕咧？咁样系咪先？ 明白好。好多谢郑生嘅意见啦。好，我哋一阵咧转个题目啦，讲下有关香港嘅土地问题、房屋问题。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呢、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黄淑仪。 好人难做，做好人又不一定一世平安，那为什么还要说好话，做好事存好心？今集以哲学的角度与一直还债坚持的好人共勉。 深夜一点半 FM 926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哲学关我事。 香港红十字会和香港电台合办的香港人道年奖， 透过表扬在社会上身体力行体现人道精神的人， 推广人道精神，感染更多人加入人道服务行列。 2021香港人道年奖现已接受提名， 请即登上 redcross.org.hk 递交表格， 提名你身边保护生命、关怀伤困、维护尊严的人。 暗处有光，全赖有你。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嗱，近排咧又有一啲土地供應去邊度揾地嘅爭議出現啦。咁源於都係前特首梁振英啦。咁佢喺佢嘅社交網站裏面咧就出過一啲貼文啦，就建議咧就係用大欖郊野公園嘅邊陲土地70公頃去起25000個居屋單位同埋1000個低密度長者住宿單位。咁啊，有70000人受惠啦。咁呢一塊土地咧，其實就係喺而家嘅大家去大欖隧道一即係往新界方向一出咧，左邊嗰一堆地，嗰堆即係有少少山丘咁啦。咁嗰度就係屬於郊野公園嘅邊陲土地啦。咁佢哋講法咧就係比較都幾適合嘅，因為近住交通樞紐啦，近住錦上路站啦。咁裏面呢就有啲中地啦，咁但係就會認為嗰個收地比較簡單嘅，點睇呢？ 其實我諗用呢個郊野公園嘅邊陲用地甚至綠化地呢，其實梁振英就好早已經提出㗎，你再仲係做緊特首嗰陣時候，其實應該都已經有提到呢一樣嘢，我印象中甚至佢嗰陣時候其實亦都喺譬如喺好多新界地方，包括屯門啊等等地方都搵咗啲地咁啊，做呢一方面嘅一啲， 佢做特首嗰阵时候都成日会提到嘅，就系咁多郊野公园咁多地，点解唔攞啲嚟发展咧？咁都不停 系会有用到绿化地嘅嗰阵时候，譬如喺屯门嗰度嘅中部嗰个发展，其实就攞咗好多绿化地去做呢一样嘢。咁啊，而家佢啊再次即系近排一路都好活跃嘅，不过就住香港嘅议题咧，即系特别土地问题咧，近期又 同埋系佢提出嘅建议就唔系话一啲。 意見啦，而係佢直情係話咧，就係喺啲規劃師、工程師、建築師嘅幫助之下畫埋圖出嚟嘅， 有曬細節嘅啦，已經 係啦，直情咧，你會見到佢哋畫嗰幅圖出嚟喺邊一忽地，大致嗰個位置全部畫曬出嚟添嘅嚇。 係啊，咁所以你見到佢都已經即係對於香港嘅事情，當然佢一路都好關心啦。咁樣就而家就。即係我諗，佢呢個方法咧，一定係會有爭議嘅啦。即係我記得佢仲做緊特首嗰陣時咧，就已經係話當時提出嚟咧，當然都有好多唔同嘅講法啦。即係究竟應唔應該用呢一啲地啦？呢一啲地會唔會一用咗就開咗個方便之門？咁之後就會越嚟用得多，甚至再將來會用埋郊野公園等等咧，咁都會有人有呢啲意見提出嚟嘅。咁但係今次咧，其實佢講咗呢樣嘢，其實咧係相對嚟講係一個叫做我自己咁睇啦，即係一個叫做真係已經有一啲可以叫做。又未叫做熟地，但係一啲比較快少少，因為大家都明白，譬如而家特首嘅林鄭月娥提出嚟嘅明日大嶼就即係相對嚟講係要比較長嘅時間，先會有一啲土地可以俾我哋用到啦。咁呢一個相對嚟講比較快少少，同埋佢已經做咗研究咧。咁我知道咧，其實都有好多即係人係討論緊呢一樣嘢，係 嗱，咁點解係而家咧？你見到即係係咪有好多人就會掀起？喂，係咪真係想選特首，或者係想推一個？即係親信出嚟選特首啦，咁積極去講緊香港啲咁具體嘅政策咧。 咁你而家呢個時候睇，一定就會有人即係向呢個方向諗噶啦。咁樣當然即係大家都明噶啦，即係香港嘅選舉制度就而家呢一刻唔會有任何人去承認啦，因為一承認咗就要開始計呢個選舉經費。咁所以咧就但係無論如何都好，我自己覺得即係有多啲嘅唔同嘅人咧提出一啲，即係好似譬如佢咁真係出一個實際嘅意見擺出嚟咧，我覺得係。会好系好事嚟嘅，即系大家真系可以有啲实际嘅嘢去讨论啊嘛。即系你有个意见提出嚟，喂，究竟系咪真系可以起到咁多楼啊？成个交通配套系咪真系可以做到啊？环境嗰方面又会唔会配合到啊？即系环评嗰度，咁我觉得有多啲呢啲实际嘅意见出嚟咧，我觉得引起社会讨论系一件好事嚟。 好，大家听紧嘅朋友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下啦。嗱，电话里边咧就有前长远房屋策略督导委员会嘅成员刘炳章，刘炳章你好， 刘炳章你好， 大家好，大家好。 刘炳章，我知道你之前咧都其实研究过喺大榄郊野公园边陲土地去起屋嘅问题噶。嗱，呢一个方案咧，即系梁振英提出嗰个方案，同你之前嗰个有咩唔同？ 其实我2014年啊、2015年啊已经开始提啦，2015年有些少研究添啦，咁啊，去到2017年嘅年初度咧就。政府就揾咗房協去做個研究啦，咁佢揀咗兩個地方，一個地方就係、是、那個大欖嗰、那個三號幹線收費廣場旁邊啦，一個咧就係水泉路啦，咁其中呢兩個裏面咧，其中一個就同我吻合嘅，同我即係話提出嚟嗰、那個大欖街嘅即係旁邊嗰、那個三號幹線收費廣場側邊個，基本上係吻合嘅。咁、我睇到咧就佢而家比較上係詳細少少，我見到。林鄭先生提出嚟嗰個咧，比較上係具體一啲嘅，佢亦都有一個平台啊，有啲車路啊，而我留意到咧，嗰啲車路咧，佢嗰度咧好似有兩個接駁點嘅，一個咧就係、是、喺收費廣場之前，一個就係收費廣場之後，咁、所以咧，我覺得佢係曾經做過一啲交通嘅研究，而且佢甚至乎咧，佢係擴闊咗而家駁去呢一個錦上路站嗰條叫做。河咩路啊？我忘记咗嗰条系咩路啊？嗰条路咧，其实而家系一条好窄嘅路嚟嘅，咁样。咁所以咧，如果喺嗰个平台度接落嚟，一个系交汇处驳去呢个三号干线，另外一个咧就驳去嗰、那个头先嗰条咩河路嗰条咧，去个锦上站咧，呢、个我觉得系相当好嘅。另外佢多咗一个点咧，就系、是、喺三号干线出咗隧道之后咧，多一个点上个平台咁样。咁我睇到佢應該係落咗一啲心機咧，揾咗一啲即係交通顧問咧，係做一啲研究嘅咁樣。 咁你覺得即係嗰個選址本身有啲咩優勢？ 選址嘅優勢咧，當然就係我初步提出嚟咧，而家嗰個睇法亦都係一樣嘅。我最近亦都再去地盤再睇多次咧，嗰度咧基本上咧係個生態價值比較上低啦咁樣。第二咧，佢就係鄰近基建交通咧，剛才我講就係嗰個鄰近錦上路站啦、西鐵啦。其實就是在三號幹線的旁邊啦，咁樣嚇。咁所以咧，佢嗰個開發成本啊、開發時間啊，比較上咧就係、是、比較上係開發成本低啲啦。佢個開發時間比較上短啲咧，亦都可以利用到現有嘅交通設施同埋咧現附近嘅。咁上路站其實離開一公里多啲嘅啫，即係現有嗰啲社區設施啦，咁等等。咁所以比較上係方便嘅，我覺得就 係。咁你 嗱，嗰個位咧，即係平時我哋行過都會見到，都係有啲山嘅，我冇睇錯，都係山嚟嘅，都要一啲平整嘅工程都要幾多下喎，係咪？ 啱嘅，啱嘅，嗰度係有少少平整嘅。咁嗰條路咧，你見到而家最近啊梁生提出嚟嗰個咧，佢嗰條路咧。有兩條路上去嗰個平台咧，係之字形咁上嘅，有啲類似咩咧？類似即係好多前幾年前啦嚇，開發水泉澳村、水泉澳村啊，水泉澳村咧，其實就正正就係房協想研究嗰個水泉澳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嘅側邊。咁當年咧，水泉澳村咧，如果你冇忘記咧，當時係個採石區嚟嘅。咁後尾咧就做咗，即係如果你要畫咧。當時佢同埋嗰個蝌蚪坪咧兩笪地方咧，都係採石區嚟嘅，咁啊將佢蝌蚪坪又劃咗入郊野公園，但係咧就水泉澳村而家起咗11000幾個單位嗰度咧，就而家成咗個十八棟嘅屋村，住咗30000多人咁樣嘅，咁所以你諗下，佢揀嗰個水泉澳村作為嗰個研究，即係旁邊嗰個郊野公園嗰個地方咧，其實就係正正黐住嗰度嘅。咁所以你參考嗰度咧，套過嚟呢邊大欖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呢個地方咧，即係三號幹線濕米廣場側邊嗰個地方咧，其實個概念上係一樣嘅，都係有啲之字路嘅之字形嘅路咁上去，咁嗰、那個斜度可能1:12啊，1:15啊咁上到去嘅。咁所以我覺得佢係做咗啲比較上詳細嘅研究，我覺得係可行嘅。 系，嗱，而家有个比较详细嘅研究出咗嚟啊，咁你可唔可以用你嘅专业意见分析下，或者同我哋听众分析下咧？其实如果话假设政府真系决定啊去马去呢、這个实行呢个计划啦，咁究竟成个时间要跨到几多年先可以即系正式有可以有市民可以入去居住咧？ 如果你讲程序咧，你现有嘅程序咧，当然睇下点做啦。即系如果你目标为本嘅，你嗰啲程序咧就应该循住个目标咧。是作適當的調整，因為實際上你現在郊野公園和海岸公園條例裏面那個委員會呢是有權呢是提出修改個郊野公園的界線的。我看回資料呢曾蔭權特首年代2008年呢就是增加了2360公頃的地方入了郊野公園的。那比明日大嶼1000公頃多了 2.3 倍啦 ,2.36 倍啦咁樣。所以呢它是有這樣的程序可以做的。咁如果你要快啲嘅，亦可以快啲；慢啲亦都可以慢啲。咁睇下你點樣將啲程序嚟就你個目標咁解嘅啫。咁如果你可以即係有問題嘅，你問題導向去解決嗰啲問題，程序上有程序嘅問題咧，你點樣去解決同埋去加快個程序嘅啫咁。 咁係啊，梁振英提過咧，就係話起25000個單位就實用面積500呎。每平方尺賣6000元，有啲人講法就係覺得係咪太平咧？因為個地盤本身又要平整，又要開發土地等等咧，又要好多基建設施由頭做起咧，呢、這個價錢係咪可行嘅咧？ 絕對可行，因為點解咧？我當年我因過咧開嗰個平台咧，其實係80-90億嘅啫。我當你今天一步啊，100多億，你都係講緊，如果你20000多個攤位咧，即係。你都係講緊50-60萬一個單位嘅啫、你相比呢個東北啊，古洞北啊、嶺北嗰個啊，佢要1000-1500億，6萬或7萬個單位，每一個單位成200萬，未計起樓啊，未計起樓嘅價錢。咁所以咧，佢嗰個成本計落嚟咧，其實咧係大有可為嘅、如果你將呢個價錢攤翻落去500呎，其實就係即係大約1000蚊呎。咁你知道建築費啦，建築費係2000多蚊一尺啦，你大家知道係咪？咁然後你再加埋其他嗰啲社區設施，因為佢嗰個平台裏面，如果你有20000多伙，一定有其他社區設施嘅配套噶嘛，街市啊、學校啊、多功能嘅市政大樓啊、其他啲嘢啊咁等等，再加上咧佢嗰度有3.65公頃，我見佢提出嚟有一個老人社區啊咁樣，咁所以咧嗰啲配套咧，你加加埋埋咧係6000蚊一尺嚟賣咧，我覺得兩方面都唔會輸嘅，我覺得政府唔會輸，買嗰人都唔會輸。 咁你覺得譬如即係之前其實政府就研究過嘅，咁就暫嗰陣時就暫時唔擺佢做優先選項啦，咁而家有咩辦法可以即係改變之前嘅一啲決定呢？ 我覺得呢，即係我哋就唔好成日即係企喺嗰個所謂道德高地嗰度呢，睇嗰個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呢，乜嘢都唔喐得嘅。咁其實你話去嗰啲選項，嗰個土地供應少少嘅選項話係中地咁。其實中地裏面有好多經濟活動嘅，有好多作業喺嗰度嘅。 你要賠償啊，你要安置啊，找地方俾佢安置啊等等咧，其實你都有道德嘅考慮嘅喎，有經濟嘅考慮嘅喎，係嘛？咁所以我覺得咧，即係你諗下，如果我哋有25萬個家庭喺輪候巢裏邊，又有100,000個家庭住喺劏房嗰度，嗰度加加埋埋咧係50幾60萬嘅，我哋仲未計咧。我哋有380,000個寮屋啊，你都未人計啊。當然有部分人咧，可能都喺個輪候冊上面啦，有少少即係重疊啦咁樣。但你簡單計一計咧，都有60-70萬人咧等緊上樓嘅咁樣。咁你講生態重要，咁人嘅生態都重要，係嘛？你話樹木啊、蛇蟲鼠蟻啊嗰啲都係重要，都係即係生態平衡嘅一部分。但係人嘅生態唔重要，你如果有冇訪問住喺劏房嗰啲人幾慘啊？係嘛？即系我哋要咁样去做一个平衡，我觉得如果系咁样样嘅时候，我哋目标为本咧，将嗰个程序咧，有问题咧，我哋问题导向咧，点样去解决嗰啲问题，去加快嗰、那个程序，甚至乎我可以建议你俾私人去做，系嘛，私人参建居屋去做，你叫佢开发埋个土地，喺个计数啫嘛，佢计数啫嘛，即系咩都得嘅，我觉得。 明白，好，唔该晒你，刘炳章，唔该晒， 好， 刘炳章系。前长远房屋策略督导委员会的成员啊，咁你几多块地咧？本身就系、是大家咧如果去行山嘅话咧，嗰一忽咧就可能少啲一啲好出名嘅地方嘅，就唔系话即系你话大榄涌可能大堂啊附近有多啲比较主要嘅线路咧，咁嗰度就唔系一啲好出名嘅一啲行山路线嚟嘅， 咁我谂其实而家嗰个争论都系话究竟即系其实始终系一部分人，即系正如阿刘炳章啱啱所讲，即系我唔敢叫系咪一定叫道德高地咧，但系佢哋系好反对即系发展。郊野公園的邊陲地方，咁呢樣嘢就喺社會裏邊都有一定的阻力嘅。咁而但係咧，我同意阿劉永章一點咧，就係話，即係嗰啲係始終係邊陲地方啊嘛，即係唔係真係去到郊野公園入邊。其實喺呢個地情況之下，即係香港真係咁缺房屋嘅情況之下，係咪真係可以考慮，即係可以盡快去用咗呢啲土地去？因為我哋香港嗰個棕地咧，即係當我哋講棕地嗰陣時咧，成日都會可能同美國啲棕地去比，但係美國嘅棕地咧真係一啲廢棄用地，即係上面基本上冇任何嘅活動。咁但係香港嘅棕地其實往往咧就係我哋啱啱即係見到啦，可能一啲停車場又好，一啲貨櫃又好，咁係有好多嘅經濟活動喺上面。如果真係話啊，我哋就講個棕地，因為棕地嗰個面積啊，或者嗰個叫做嗰個形狀咧，其實係咪真係全部都適合去起住宅咧？咁啊，另一回事。第一樣嘢就係話，當你去用嗰啲地嗰陣時候，又要去安排即係一啲搬遷嘅地方咧，其實亦都係拖長咗成個時間。 不過嗱，呢塊地本身咧，除咗係郊野公園嘅邊陲地帶之外咧，仲有嘅係即係佢本身都。畫埋一啲棕地喺裏面嘅，即係都牽涉到而家咧，當地都有一啲倉庫啊等等嘅一啲業務喺度嘅，咁即係話咧，都要去搬遷啊，或者係諗辦法安置佢哋，都要考慮呢啲問題嘅。有意見打電話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一名17岁少女早前感染 N501Y 变种病毒，源头至今未明。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联同卫生防护中心，先后到患者住的天水围、天盛苑、盛裕阁。曾經去補習的屯門德榮工業大廈以及旺角通菜街一間寵物店視察，袁國勇相信病毒較大機會由人傳人，建議當局為個案的密切接觸者驗血清確定源頭。袁國勇說，病毒亦都有機會經動物或者冷藏食品包裝傳人，好像少女到過寵物店購買的龍貓或者生活環境附近的大鼠。當局已經在寵物店取走50多個環境樣本化驗，又會抽驗天水圍一帶出售冷凍食物的樣本。袁國勇說，自出現社區變種病毒個案至今，暫時未有進一步傳播是好彩或者是追蹤夠緊密，亦都有機會未發現隱形傳播鏈。 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属于输入个案，患者是40岁从印尼抵港女子，验出 L452R 的变种病毒株。另外，本港有少于5宗初步阳性个案。新增的患者前晚坐 CX2780 航班从印尼抵港，不是机组人员或者外佣，他昨天凌晨出现病征，由机场送院治疗。沙田昨日的致命车祸中，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的被捕的33岁女私家车司机已经获准保释候查，下月中旬向警方报到。一架小巴同一架私家车昨日在大涌桥路同沙田围路十字路口相撞，小巴翻侧，私家车车头严重损毁，57岁小巴司机死亡，另有7人受伤送院，包括私家车司机，他事后被捕。北约峰会今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美国说北约领袖将展开一项有抱负的计划，确保到2030年和之后继续为北约公民提供安全保障。白宫说北约30个成员国将同意修订战略构想，应对不断变化的战略环境，包括俄罗斯的侵略性政策和行动、中国对北约集体安全、繁荣和价值观的挑战，以及恐怖主义、网络威胁和气候变化等跨国威胁。北约领导人将批准一项新的网络防御政策，以加强协调，确保可以抵御日益频繁的网络威胁。白宫又说北约领导人将确认采取措施，确保联盟的技术优势，并同意一项气候安全行动计划，减少军事活动和设施的产生的温室气体。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应用学习是好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6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点。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金文峰。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刚才咧就倾紧梁振英咧，就近来咧就好盡力咁啦，就係去宣揚咧佢嘅一個研究成果啦。佢有份發起嘅咧，就係即係指咧，就係喺大欖郊野公園嘅邊陲地帶咧，就劃翻70公頃嘅地出嚟，起25000個居屋單位，70000人受惠，就居屋單位每平方尺賣6000蚊咁講啦。咁呢個就係即係佢嘅一個計劃啦。咁啊～佢喺 Facebook 裏面咧都提過最少2次噶啦，咁都有好具體嘅一啲圖都畫埋出嚟啦。咁喺電話裏面咧就有本土研究社嘅成員陳劍青，陳劍青你好啊， 陳劍青你好， 好嘅，好，大家好。 點睇咧呢一個即係大欖郊野公園嘅計劃出邊嘅？ 大家要知咧，其實郊野公園嘅開發咧，其實喺早幾年前咧，我哋有個全城一齊討論嘅土地大辯論咧，嗰陣時有一個 即係全民嘅諮詢嘅。咁、其實嗰陣時已經有個好清晰嘅民意嘅意見，就係、覺得我哋應該係應該優先有其他一啲土地選項，而唔係揀郊野公園。其實呢個民意都幾清楚，所以令到就算現屆政府曾經都提過話發展郊野公園咧，其實最尾佢而家都即係暫時將本身佢之前話都揀咗一啲地方嘅研究都擱置咗嘅。咁所以其實一直以嚟係可能喺民意上面咧，都係一個即係可能排到好低、好低、好低嘅選項嚟。咁而家好似今次又俾人執翻出嚟，就會俾人感覺，我覺得第一樣嘢咧就係俾人感覺嗰個地方，即係就算我唔講可唔可行先啦，即係佢其實有冇尊重過可能普通市民其實嗰個整體嘅意向咧？即係香港係咪冇地去到一個位係一定要將可能羅底橙最低嘅一個優次嘅一個土地選項都要攞出嚟？做呢咁樣，咁我估呢個係第一個觀感嚟嘅。咁第二樣嘢呢就係、可能技術上嘅問題，即係究竟揀咗個位呢，好似講到好平，所以呢個方案就會話可以就起出嚟嘅樓呢就可能平啲賣出嚟居屋，可能講緊6000蚊尺咁樣賣到俾香港市民。我哋都有留意到本身佢呢個方案嘅。咁但係其實開發郊野公園其實講緊唔係純粹話喺個山上面起啲嘢就係咁啊，因為佢可能牽涉好多基建嘅成本嘅，即係你喺一個完全乜嘢都冇嘅地方，搭啲天橋啊、道路啊、各種各樣嘅基建，其實一定係會比起其他可能你沿住現有嘅發展區去使用啲土地咧，係更昂貴嘅。但係其實喺成個方案裏面咧，佢淨係得講話平咯，但係就究竟其實實質個成本嘅估計係點估出嚟嘅咧？其實呢方面係冇嘅。即係最尾會唔會係即係佢個造價好似明日大嶼咁貴嘅呢咁樣。咁其實呢個我覺得話如果係一個方案呢就遠遠都未講得上，因為其實可能連一個最基本嘅成本造價即係呢樣嘢係最核心嘅。因為其實佢成個方案就係話佢開發呢個地方好平，所以呢就可以平啲賣俾你。咁如果佢開發出嚟個成本好貴，咁係咪就變咗佢未來個方案會變樣呢咁樣？ 嗱，講翻嗰個原則問題先啦，即係開發郊野公園。譬如剛才劉炳章所講咧，就係、其實喺新界東北咁紅花嶺嗰堆嘅郊野公園都係新加落去嘅。咁既然可以加啦，其他地方割翻啲出嚟啦，嚇點睇呢個講法咧？ 其實咧，我估大家可能有啲唔清楚，或者可能如果大家可能熟啲規劃嘅，都會知道紅花嶺個郊野公園咧係一直。其實欠了香港市民二三十年的計劃的，即是不是新增的，即是我們說1993年的時候已經說要設立，跟住呢本身呢2021年年中，即是今年年初呢就應該是已經開放給市民的。但是現在政府好像我覺得是有些玩一些耍手段呢，就是他現在是暫緩了這個紅花嶺郊野公園開放，就好像被人綁架住，即係有一個計劃，其實即係個郊野公園就唔開住，係啦，咁就等你一定要接受一個你唔中意嘅土地選項咧，咁佢先可能放開去設立呢個紅花嶺郊野公園咯。因為紅花嶺郊野公園個設立嘅時間已經太奇怪啦，即係其實已經拖咗太耐。其實嗰個計劃咁而家變咗好似就成為咗一個被綁架咗嘅人質咁樣。 你所了解點解係咁樣啦？當然啦，即係個規劃啊，同埋已經有曬喺度啦，而且好似話兩年前本來都已經係要正式做 噶啦。因為如果你睇翻上年嘅立法會嘅報告，其實係講緊今年年初已經要開張，係啦。咁而家攞出嚟話要我嚟做。即係籌碼去話可加可減，我就覺得好奇怪。 你覺得係一個籌碼咩？因為而家依屆政府去做噶嘛，咁梁振英都唔係呢屆政府，又唔似係一個籌碼，係咪咧？ 其實因為如果你睇翻一啲即係基本政策，我哋講緊紅花嶺郊野公園要設立咧，係1993年已經講噶啦，所以一定唔係話因為政府話可以減啊個位，所以咧就要換一啲本身應該。我哋應該要有嘅地方咯，係啦。咁所以其實呢個可加可減係唔成立嘅。同埋以前例如我哋講緊都有一啲案例係開發郊野公園嘅，即係例如大欖嗰個隧道通車嘅時候係真係食咗一啲郊野公園。但係嗰陣時咧，我哋睇翻啲政策文件係話嗰個地方係喺完全冇其他選項，佢一定要做呢個位之下，佢唔可以唔發展，佢先可以揀郊野公園出嚟去做咯。 系啦，咁所以咧，同而家我哋讲紧有好多唔同类型嘅选项，即系包括例如我哋啱啱可能都做了一啲相关嘅研究睇中地嘅，咁你见到今年嘅数已经比政府而家上一年发布嘅数多咗380公顷，远远比而家梁振英可能佢建议嗰个70公顷咧多好多倍嘅。 嗯， 系啦，咁今日例如明报嘅头版咧，见到都有好多一啲闲置嘅一啲我哋叫综合发展区用地咧，其实讲紧嗰度原来潜藏咗成100,000个单位都未起嘅，系啦，咁所以其实例如系咪真系我哋去到一个完全冇选项，一定要去发展大榄郊野公园个位咧？我觉得又未必咯。咁所以其实例如而家话用可加可减机制去加加减减，我觉得其实市民最关心嗰个位咧就系、是。咁如果你可加可減咗第一次咧，咁其實成個郊野公園就會周圍都會變化噶咯，即係可能第一個係有一啲甜頭嚟嘅，係啊，咁我唔知而家算唔算甜頭啦咁樣。咁但係其實可能郊野公園如果佢條邊界失守咗第一次咧，其實可能其他嘅一啲郊野公園去揀出嚟就未必真係做依類型居屋噶咯，可能遲啲可能愛嚟買地，可能變成政府嘅土地儲備去。即係牟利嘅咯，咁所以呢樣嘢我估係好多市民點解將可能開發郊野公園放係第一個首選嗰個原因咯。而呢樣嘢其實個質疑係無可厚非嘅，因為其實事實上，如果即係好似綠化地咁樣，其實可能第一次捉佢嘅時候都係咁講嘅，咁但係而家就可能已經恆常化咁樣去。開發一啲綠化帶，即係一啲可能有啲原生嘅，即係林木，咁其實已經好似大家會覺得個觀感越嚟越低啦。咁所以其實可能係一個咁嘅過程。 嗯，係咁，但係其實我哋見翻咧，今次譬如梁振英提嗰個意見咧，佢嗰個成個規劃裏邊，其實除咗即係郊野公園裏邊咧，其實佢亦都有部分係中地。即係其實我諗成個嗰個諗法係咪即係當然我哋唔係話希望大規模去發展郊野公園，但係其實有好多唔同嘅選項，但係我哋唔係話淨係用某一個選項，只係行某一個選項，而係咪應該係多管齊下咁去行，咁會更加快可以有更加多嘅土地同埋房屋可以供應到咧？ 系啊，我都想回应呢一点嘅，就系、是、咧，政府成日有一个四字成语咧，我觉得系好有误导性嘅，就叫多管齐下。因为多管齐下咧，就系话我唔理任何嘅土地系咩，即系例如系一个好有生态价值嘅海啦，或者好大家好重视嘅地方，总之咧，我就多管齐下，乜嘢都抢翻嚟，系啦。咁我唔理个土地实质系咪够唔够，我都要多管齐下。其实个意思就是乜嘢都抢翻嚟，系啦。咁而事实上，我哋讲紧系咪真系冇呢啲土地选项咧？我哋讲紧例如中地，净系中地都可能有成1,000公顷系冇包喺任何嘅现有发展计划嘅，系啦。跟住仲有好多一啲闲置嘅政府土地啦，短租嘅土地啦，各种各样。其实我哋自己睇翻咧，如果你要满足政府估算嘅一啲中长远、短期嘅土地需求咧，都足够嘅。咁所以咧，其實我哋調轉頭，我覺得係要定翻一啲優次咯，即係你應該係要優先集中用一啲乜嘢類型嘅土地，其他嘅土地係有一啲發展咗你係翻唔到轉頭嘅，即係例如你填咗個海咧，其實你唔可以將塊地變翻咗個海嘅，即係呢啲如果我哋係諗緊為咗下一代，我哋保存本身我哋成個即係香港嘅一啲唔同嘅無論環境啦，以至係一啲資源咧，其實。從規劃的角度，我哋係一定要有個優次嘅。而家我覺得喺政府嘅講法上面咧，其實有個誤導嘅講法，就係乜嘢叫多管齊下。但係其實我哋係要揾夠地，揾啱俾香港市民解決個房屋問題，先係關鍵咯。 係啊，嗱，劍青都想問到你一個，即係我都知你同埋本土研究社都好啦，都好提倡咧係用呢個中地。咁但係其實有另一個講法就係話，雖然中地嗰個總體面積好似好多，咁但係佢哋本身嗰個位置啊，或者本身佢哋有一個經濟嘅活動喺上面，或者本身佢哋個地形問題，其實好多都未必咁適合做呢個住宅用地。咁你又點睇？點回應呢個講法？ 係因為如果你睇而家政府揀選明日大嶼嘅位置啦，以至於而家梁振英揀緊大欖街公園個山頭嗰啲集水區，甚至係殯葬區嚟嘅，係啦，即係傳統原居民嘅殯葬區，你就會發現咧，之前政府成日講話中地嗰啲話啊偏遠啊，或者冇路入啊，即係作為一啲技術理由，成日會貶低嗰個中地發展潛力咧，全部都係一啲即係一啲說辭嚟嘅，因為其實佢而家揀嘅呢啲咧，全部都係冇路，全部都要重新嚟過嘅，係啦。咁調轉頭咧，中地 點解會成為棕地係好多時候係因為佢已經有路道，所以佢可能個地主可以剷平啲土地嘛，即係佢有一啲最基本嘅一啲基建喺度嘅，甚至其實有一啲可能真係好偏遠嘅棕地咧，其實你可以做其他一啲重置嘅用途，即係例如成個棕地發展唔係純粹話起樓嘅，即係其實係點樣可以即係關照翻本身原有嘅一啲棕地作業者，重置去買一啲地方，然之後騰空翻啲土地出嚟，都係一個好嘅選項咯。甚至其實已破壞嘅土地應該優先用咧，應該係常識嚟嘅。即係喺土地規劃嘅角度嚟講咧，係更加可持續，更加係少爭議啦。即係例如近日，即係唔係就係近日啦，即係可能我哋留意到呢幾年咧，所有嘅民調咧，其實冇一。即係我哋見到其實個個民調都係有大比數嘅市民咧，都係支持開發棕地作為優先嘅，係啦。咁所以其實點解唔揀一啲即係相對上少爭議，甚至都好多人支持嘅，可能大規模少咁做咧，唔係好似而家政府咁樣，可能即係講緊450公頃嘅棕地話要研究去收，其實最尾收得60公頃咁少咧。 唔该晒你，唔该晒陈剑清，本土研究社嘅成员啦。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真系嗱，原则问题就系咪应该喺嗰度发展咧？实际问题嗰块地其实都系郊野公园嘅，即系边陲都系范围里边噶啦。咁大家行过咧，你都见到嗰个都系一个山嚟，一个大山头嚟嘅。咁比起郊野公园其他嘅山咧，就系冇咁斜嘅，但系都系一个你行上去都会喘晒气嗰种山嚟嘅。咁喺嗰个山头里边要开发一个新嘅住宅区，咁大家睇落又系咪得咧？系咪觉得咁系适合嘅咧？咁我谂呢个都系跟住落嚟咧，大家会继续会拗嘅一啲话题啦。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精靈一點疫苗專線，歡迎聽眾致電健康熱線，有醫生即場解答有關接種新冠疫苗的疑問。星期二將會講解精神病患者、服用精神科藥物的人什麼情況之下適合接種疫苗。 健康熱線187231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點到3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阿恆，你攞住本字典做乜啊？ 阿勤，我攞住本字典就梗系练功啦。 练咩功啊？ 我要练成一本叫做《人肉体育字典》。 人肉体育字典唔系咁练噶。 咁点练呢？ 你问佢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點至10點，刘伟恒、梁礼勤、何铿，仲有我徐家乐， 手下留情。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啊！啊，金文峰啊，我哋呢個節目咧，我記得咧，即係過去嘅幾個禮拜咧，成日都有聽到觀眾、聽眾嘅一啲電話咧，就講緊即係打疫苗嘅時候咧，政府就話：，你打之前咧，如果你擔心嘅或者有啲咩長期病患，就去揾醫生問下啦，揾諮詢下醫生意見啦。嗱，好多嘅聽眾咧就話。我去边度揾呢？边度有医生可以随时听我随时同我睇下，然之后俾意见我呢？嗱，咁喺咁多嘅声音之下呢，医管局呢就话啦，月底呢就会为普通科门诊病人呢就提供接种疫苗前嘅咨询，咁预计呢25号开始提供服务，病人就可以预约，提早2-3日预约。咁就係聽下醫生嘅意見啦。如果大家即係有猶豫的話，係點睇咧？ 嗱，咁樣當然多個渠道去俾我哋香港市民去問咧，咁啊應該係好事嚟嘅。特別係可能特別好多長者咧，特別可能長期病患咧，佢哋好多都喺即係醫管局下邊嗰啲公立醫院嗰度，即係佢哋睇一路都有覆診啊。咁可能佢哋個病歷咧，反而可能係嗰啲醫生或者醫管局下邊嗰啲公立醫院咧先會。比較詳細少少，咁如果佢哋有機會去，即係去多有呢個渠道去問咧，即係當然要睇下到時究竟有幾多位啦。因為如果到時出咗嚟，可能個位唔多，咁佢哋又要提早唔知幾多去打電話去預約咧，咁啊另一個問題啦。咁但係我覺得反正多一個渠道俾香港市民去問咧，都會係好事嚟嘅。 即係究竟有幾多位，同埋咦咁啲醫生咪好唔得閒咯嗱。咁我哋問一問電話裏邊咧，公共醫療醫生協會嘅執委馬仲儀，馬仲儀你好啊， 馬仲儀你好， 你好你好。 其实即系咪做到嘅咧？即系咁咪好唔得闲咯，啲医生系嘛，要做多好多嘢。 几样嘢啦，咁事实上就算冇呢一个佢而家特设呢个咁样嘅环节咧，其实就即系近月咧都系多咗市民喺佢一般嘅复诊嘅时候就会去问医生啦。咁亦都有啲市民咧喺呢个即系公共门诊嗰度咧，嗰个非专科门诊时，有佢哋都会有一啲即系。即啲非預約期可以 book 到，即時 book 到，即日 book 到嘅期，佢哋都嘗試 book 一個嚟問 嘅。即都有㗎啦，而家 都有㗎，因為尤其是即係有啲職業咧，係某一啲僱主係，除非你能夠提供一個不能接種嘅，即係不可嗰個醫生證明啦。如果唔係，嗰個僱主都。有啲僱主都幾強烈咁樣去，即係要求去員工打嘅，咁有啲人都會因為咁去睇醫生，希望即係攞到呢一張紙啦。咁其實我哋都有同事話見到呢啲情況，咁有一啲就好簡單啦，真係佢真係好明顯都唔適合嘅，咁好快去。即係整到張紙俾佢啦，咁有一啲就其實個情況又唔係咁明顯唔適合，咁其實係個病人都唔係好想打，礙於佢個僱主嘅要求，佢都只能即係要希望醫生寫張紙俾佢，咁我哋討論就比較複雜。咁其實我哋之前都同醫管局講過，喂，咁即係有啲同事，尤其是如果佢係比較年資淺一啲嘅，都可能比較難應付到呢啲情況，或者個病人情況比較複雜嘅，咁我哋都有提議過，或者可能呢啲比較複雜嘅 case 咧。就即係同醫生投喺某一啲比較資深啊年長嘅同事處理就會好一啲咯。咁呢啲其實如果你話依部分嘅，咁佢只係將嗰啲處理嘅模式就調一調啫。咁但係我相信佢除咗呢部分之外，佢都亦都係會增加一啲位置咧，俾一般公眾唔知道係咪有啲不嬲喺公共門診覆診開嘅，定係即係你不嬲唔喺個覆診開，不過你而家想打疫苗都可以 book 咯。咁如果呢部分咧，你都知道啦，醫生又唔會突然間。多咗噶嘛，偏力嘅位又會突然間多咗噶嘛，咁可能就會削減一啲平常，例如一啲一般復診嘅嗰個 quota 啊，或者因為每日嘅公共門診都有啲 at hot 嘅 quota 俾啲市民即時打去預約嘅，咁可能嗰啲佢咪會即係cut 咗少少 quota 嚟處理呢啲情況都唔定咯。 即係會唔會係譬如排專科或者係？即系等开门诊嘅人，可能又要等多阵，或者要冇咁快睇到医生噶咯。 嗱，我谂专科门诊就唔关事嘅，因为佢而家讲紧呢啲系非专科，即系我哋俗语所谓有啲赛马会门诊，就唔系专科门诊嗰度。咁但系而家赛马会门诊咧都处理好多工作噶，除咗我哋即系有啲即系突发性嘅，即系譬如伤风感冒啊，有啲痛症嗰啲唔舒服，老人家或者我哋会打电话去预约之外。其實普通科門診其實而家都亦都處理緊好多咧，即係個病情比較輕微嘅長期病患嘅復診。咁我相信影響少少啦，但係就同專科門診嗰度未必太大關係。 係啊，咁另外都想問一問，即係譬如而家咧因為我哋啱啱都講到一個問題，即係本來如果你一路喺嗰度復診咧，咁嗰個醫生就會睇到你嘅病歷啦，即係咁一路以嚟。咁但係如果可能佢一路冇喺即係啲醫院睇過嘅，突然間可能佢平時睇開私家嘅，突然間就話。呢度有位，咁我嚟问一下啦。其实系咪会好影响到个评估咧？因为都一路唔知道你个病历系点样样，呢啲又会唔会接受佢哋嚟申请，即系做一个咨询咧？ 嗱，我唔知道而家醫管局佢嗰、那個即係有冇一個即係一個 criteria 收定唔收啦。但係聽佢琴日嘅解釋，就似乎來者都不拒嘅，你 book 到咪 book 嚟咯。咁如果個病人本身唔係我哋復診開嘅，咁佢亦都冇能夠好清楚講到佢嘅病歷嘅。咁但係佢又有好多擔心嘅。咁雖然即係專家一直都講話，一啲長期病患其實都未必同打疫苗好大相關嘅關係。咁但係如果病人嚟得睇佢。都是有很大的即是忧虑啦，咁可能我哋如果有冇佢之前的病历，都会帮佢安排一啲基本嘅检查都唔定嘅。 咁其实又即系做多好多嘢噶咯，即系要因为又冇病历，跟住要由头睇起噶咯。 如果即係佢完全冇病歷啦，但係佢冇我哋有病歷啦，但係佢又講出啲症狀令我哋擔憂，佢有啲長期病患。最緊要嘅係個病人都表現到佢非常擔憂嘅，對於即係自己識唔識打疫苗非常擔憂嘅。咁我哋都要即係起碼要令到佢安心咗先，咁可能某一啲檢查就變得必要咯。 咁我哋都問過醫管局嘅，即係會唔會即係點樣計劃去調整門診相關人員嘅工作量啊？即係同埋咧，即係喺了解病史上，醫生了解病人病史上有冇難題啊？咁醫管局都冇直接答嘅，咁就話即係而家仲係喺度敲定緊有關服務嘅具體安排細節，就稍後公布啦。咁但係阿馬仲，如果仲有另外啲問題想問下你嘅，即係關於而家接種疫苗咧，最近咧見到不少嘅專家咧，就似乎。 好鼓励大家去打针啦。咁有关一啲副作用啊，或者有啲咩人系唔应该打咧？啊，睇嚟而家好似系咪放宽咗好多咧？你由医生嘅角度睇，系咪而家系比以前嘅一啲标准系放宽咗嘅？ 其实你咁讲嘅时候咧，就有啲奇怪啦。嚟嚟去去都有两只疫苗啫，咁嚟嚟去去都系我只药啫。点解个标准系会有咁大嘅转变咧？我谂咁讲啦，即系理解嘅专家委员会系为政府即系呢个疫苗计划工作噶嘛。咁政府呢个疫苗计划，佢就想最多人打疫苗就最好啦，系咪？咁理论上真系好多人打疫苗，甚至可以达到专家同政府讲嘅群体免疫，咁系好美满嘅。咁但系作为前线同事咧，咁我哋都系对每一个病人负责嘅。咁我都承认，即系而家其实都好多数据咧，其实疫苗都系安全嘅。咁之前有一啲对于长期病患同我只疫苗嘅关系嘅疑虑，有部分系我只疫苗自己本身嘅药厂出嘅指引都系话要有呢啲长期病患，你要好小心。咁我哋都系跟药厂指引嘅。最紧要其实呢个亦都系个医生同个病人嘅互动嘅。咁如果病人本身自己好担心，咁医生咪要出多啲力去安抚咗佢哋，令到佢哋有信心，佢哋先肯接种咯。有时就唔系话医生去加啲关卡咁，都睇下本身个病人自己系好想打，其实系佢其实好担心，好唔想打咯。 最近医管局嗰个指引咧，有冇唔同咗？有冇改过噶？ 其实就我自己睇翻，即系对于一般病人嘅指引就冇乜特别嘅改嘅。其实都系一路话，就算你系有啲长期病患，只要你唔系最近嘅情况好唔稳定啊，咁其实就系冇唔打得嘅。如果我哋以伏必泰疫苗为例，其实你睇翻个药厂嗰张纸讲啦，除非你系一个严重过敏嘅反应啦，其实大部分嘅病患者其实都可以接种嘅。不过如果你最近好唔稳定情况，咪观察一阵先咯，咁样。 系，诶，马仲如果想翻翻嚟嗰个即系医管局嗰个最新关于去咨询打唔打疫苗嗰个服务咧，其实你有冇听到即系啲医生嗰个反应系点样样？即系佢哋支持啊，定系觉得话又加重咗好多工作负担啊？定系佢哋有其他嘅意见，觉得啊可以有嘅，不过有多啲啲安排就更加好啦，咁样样咧？ 嗱，即系我头先讲啦，呢个计划第一部分，即系如果有啲比较难处理嘅病人啊，包括个病情难处理或者个病人嘅要求难处理嘅。將佢撥喺某幾個專特定嘅門診，或者一啲比較資深嘅醫生做，就好過佢散落喺不停嘅門診出熱。同事係同意嘅，尤其是啲年資比較淺嘅同事都發現好困難去處理。咁你話至於額外加咗工作量係即係歡迎各大市民去做一啲好似體檢式咁適唔適合打疫苗咧？咁講真嗰句，暫時因為你都識講啦，醫管局都冇答實我哋佢點樣運作各樣，咁對我哋嗰、那個。其实人就冇多到啦，咁个工作量有几大影响咧？系咪佢会 cut 其他症嘅 quota 嚟去做呢样嘢咧？定系话唔系？我唔 cut 症 quota， 每个 clinic 额外加多十个 quota 做两样呢样嘢咧？咁如果系咁咧，咁我相信咧，即系家庭科同事都应该几辛苦。其实因为而家宠物公共门诊嘅同事，其实佢哋都已经好辛苦，因为每日嘅症都好多噶啦。 嗯，明白。好，唔该晒你，马仲仪。唔该晒，马仲仪系公共医疗医生协会执委。 系啊，我哋听翻其实嗱，即系医生其实咧都欢迎有呢样嘢嘅，即系希望将某一啲即系经验比较丰富嘅人咧就嘅医生啦，就可以专门做呢啲咨询嘅嘢。不过咧就一样嘢就系话，如果佢真系冇病历，即系我自己意见，你冇病历咧，如果再去嗰度咧，可能佢哋又会额外要做多 用多啲时间去 揾一次啦。即系可能医管局会唔会考虑真系俾一啲即系长期喺嗰度复诊嘅病人先喺嗰度做咨询咧？我觉得咁样样嘅安排比较合理少少。 嗱，医管局就话25号开始有呢个服务啦，就系、是、接种疫苗前咨询，病人可以早两三日就预约嘅吓，咁大家留意住啦。